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而家听紧收音机，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天咧就嚟到2020年嘅10月27号啦吓，咁啊，早上嘅时间6:09，咁啊，今日咧亦都系农历嘅9月初11嚟嘅。咁啊，出边嘅气温方面，你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空气啊普普通通啦，咁啊属于咧就系3至4低水平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嚟嘅。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都有白团号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起起身，咁啊迎接喺星期二给大家的挑战。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 Coffee Time。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有很多的不同遭遇，这些遭遇有时候会令到我们有一种痛苦的感觉，也有一种不幸的感觉。哎呀，怎么办呢？不要紧的，有时候我们的而且确会面对着很多不同的艰辛的，所以今天的晨光每日一格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人生应该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意义。纵然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遭受到很多的困难挑战，面对着现在的大气候大环境都觉得是艰难的时候，总有办法可以令到你想得阿 Q 一点，或者令到你找到一点又一点的生机。可能你现在面对着经济或者就是失业的困境，不过我们明白你的痛苦的，但我们都希望你能够打起你的精神，因为前路总是要过。我们呢就好像人生病一样，我们生病病了没人开心的，个个都觉得辛苦的，但是都好像有办法的嘛。例如吃粒药，吃完粒药之后我们好翻，又是一天，又是开心的每一日。 全与便靠近 存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治疗哪来又去的感情不可怕。 一首歌曲来自汤宝如的感冒。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时间来到6:15的时间，揭揭报纸了。25号重阳节前后，加上就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所以之前都有很多的山火，可能无论电台定还是报章，大家都会留意到的。除了就有山火都最少有79宗之外，在林村郊野公园还有一条长长的火舌，是不是？除了咧就有山火嘅问题之外，原来呢个山火更加一直咧就逼近啊！一间咧180只嘅猫狗嘅动物收容所，咁啊消防员更加咧就拖喉射水去到戒备，咁啊有除咗消防之外，更加咧就有超过300名啊，接近300名嘅义工以及咧就热心市民咧，咁啊响应号召，咁啊通宵咧就在场啊协助疏散猫猫狗狗。咁多人咧就更加可以话系驾车，即系揸车咧去到呢一个现场嘅时候咧，更加出现咧就一道嘅譬如车龙添啊吓，咁啊佢哋都希望咧就做到一样嘢，就将喺呢一个嘅猫猫狗狗啦，喺附近嘅猫猫狗狗咧都系尽量咧就将佢哋撤离先。咁见到呢一个咧就系动物嘅庇护站啦，原来入边都已经大概有150只嘅狗以及30只嘅猫。咁由于山火嘅浓烟逼近收容所，咁消防员咧就拖喉戒备啦。咁于是乎有好多嘅市民咧就响应之后咧就去到嗰度咧就希望可以咧就系将啲猫猫狗狗咧就接走噶。更加有人咧就安排一架咧就5.5吨嘅货车，咁先将场内嘅猫仔咧就放咗入去笼之后咧就准备载走嘅。又有啲狗狗可能小动物啦，佢哋都面对住譬如可能病紧嘅，或者行动都唔系咁方便嘅，咁义工们咧都非常之好啊，尽量咧去到协助佢哋。咁希望咧所有嘅宠物咧都冇事嘅，更加希望咧就山火咧就真系唔好再有啦。今日咧就冇晒嗰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咁啊但系都唔好大意啊，可能即系叫做接近重阳节嘅前后啦，有啲人都中意咧就系上山嘅，或者可能今天咧就谂住公众假期完咗啦，咁啊正常嘅日子咧可能叫做山上边咧就少人，相反就今天可能会请假，咁啊变相今日咧又去叫做祭祖嘅，咁所以咧都要密切留意住咧呢啲嘅火种，咁啊千祈唔好咧就酿成咧呢啲嘅火灾发生，咁就好啦。 集合在桥边。 慧境终于返了年，万马逐离开，这生不愿意。 达明一派的音乐歌曲，哇哇哇，十个救火的少年，十个都有不同的心态，最后又有哪个救火呢？你可不可以成为真真正正英勇去救火那个的少年呢？早上的六点二十分，早晨啊， 起身啦，白元浩打给你， 起身啦，等我突击一下呢一位同事起咗身未先，早晨啊林威。 早晨啊，白元浩、 哇，你哋好精神、啊，朝头早已经好嘢、啊。 必须嘅，咁我哋做呢行，如果要早起身翻工嘅话，你梗系要更加早起身，令自己精神啲啦。 系嘅，喂，但系我听唔出你系啱起身、啊。嗱，而家咧就六点四啦，你几点起身噶、啊？你把声已经咁精神嘅。 我今朝咧真系四点几已经醒咗、 啊。你做咩咁？你做咩咁早起身啊？个女嘈醒你啊？ 唔係啊，不過有時咧，啲作息可能有時早有時夜嘅時候咧，就會個人唔係好習慣咯。有時可能會好早眼瞓，咁琴晚咧就早咗瞓，所以咧就早咗醒咯。今朝 哦，咁所以咧你就可以把握到今天嗰個嘅時間啦。 係啊， 係非常之好啊。因為咧我都諗翻起咧，有好多嘅研究咧，佢哋話過，如果能夠早起身咧，嗰、那個嘅效應啊，實在係太好啊！因為有一個咧叫做黃金時段喎、所謂嘅黃金時係啊，所謂嘅黃金時段係咩呢？就係朝頭早起身嘅人咧，喺佢哋早上嘅時候咧，個腦筋咧會轉得快啲，而且頭腦會更加清醒嘅，可以咧好快速咁樣咧就將你嗰個嘅專注力咧提升到好高嘅。咁所以佢哋都有建議咧，就話譬如如果你比平時能夠早起一兩個鐘頭嘅話咧，你會發覺當日嘅時間除咗好用咗之外咧，嗰個嘅質量咧，哇，仲會好咗好多添啊！ 佢有冇一個標準嘅？嗱，你頭先話比平時早起啦，咁由初初都係講早起身嘅人，咁因為每個人嘅標準都唔同噶嘛。嗱，好似我哋咁樣，我哋而家算唔算對於我哋嚟講係早咧？定還是要好似我咁樣咧，即係再早啲起身先叫早咧？ 我哋呢個咧就真係已經係早噶啦。嗱，我當一般人係七點鐘起身啦，咁如果你話早一兩個鐘頭嘅，咁你覺得辛苦嘅，你咪試下六點鐘起身，咁你個人咧就可以早啲醒，咁啊早啲 warm up， 然後咧可能你已經喺個腦入邊咧就諗下當天嗰個嘅叫做行程啊，當天要遇到嘅工作啊，朝頭早啊，嗱啲專家分析嘅朝頭早啱啱起身啦、啊，或者喺你沖涼嘅時候咧，即係一路沖可能啲熱水啊，能夠令到你咧就係、是、個人腦筋轉得快啲，所以其實其中兩個咧。谂嘢谂得最清楚的时间就是朝头早起身和冲凉的时候。如果你将这两件事都放在朝头早做的话，我想你可以想晒一日朝头早的事。 我而家开始明白，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屋企人都同我讲话，你朝头早咧翻学校嘅时候咧，如果早咗咧，你就拎啲书出嚟温下啦，特别入脑噶。 系、啊， 就咁样讲啦， 至理名言、啊。系啊，原来有科学根据 support 住呢啲嘢噶吓，咁啊希望咧，即系除咗阿芭比林慧之外啦，我哋其他嘅听众咧都可以把握住朝头早嗰个时间，咁啊善用呢一个嘅黄金时段，咁啊好好咧就想清楚今天要处理工作嗰个嘅解决方法，然后咧今日咧就可以轻轻松松咁啊度过每一个小时啦，每一个难关啦吓、好啦，我哋转头再同你倾过咯，芭比好嘛？ 好啦 ，OK， 转头再见。我是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不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星期二神光生活博士。 好啦，早上嘅时间六点二十三分，同听众睇睇今天早上嘅天气先。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二十八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以及有几阵骤雨噶。周末期间天色啊好转啊，但系亦都系天气稍凉咯。咁啊，而家就二十三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嘅。咁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听紧嘅咧都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吓。生活博士今日朝头早咧就同大家讲下啊，咁我自己都会经常咧就系入下厨嘅。咁虽然咧我煮嘅咧就未必咧每一餐都系中餐啦吓，咁但系发觉咧一用到呢啲叫做镬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上面有一啲嘅叫做污渍啊、污垢啊，其实都令到个人咧啊几舐气嘅。特别要洗嘅时候，呢啲顽固嘅污渍啊吓。 每一次用完呢个镬咧，去到洗咧，其实理所当然嘅事嚟嘅。啊，虽然喺欧洲好多嘅地方，佢哋嗰啲厨师咧，譬如煎完蛋嗰只镬咧，系永远都唔会洗嘅。呢个系佢哋嘅一个秘密。咁啊，点解佢哋啲蛋咁好食，永远啊都唔会黐底啊，煎到咁靓咧？啊，原来佢哋个镬咧系唔洗嘅。好啦，不过咧，我哋系洗嗰批啦。要谂下咯，当呢啲叫做镬啊，沾满咗一啲可能比较上顽固嘅污渍嘅时候咧，久而久之好难洗啊，点算呢？特别系可能我哋嗰个叫做镬有个盖噶嘛，吓、个盖上面一啲油污啊、油嗰啲污垢啊，有冇啲咩法宝可以将佢清除呢？啊、通常啲人咧都会可能用嗰、那个用水浸住啦，或者咧就系、用一啲嘅清洁剂啦，死卒烂卒。要将佢洗到咧就非常之干净嘅话咧，其实有一个十分钟去污嘅方法嘅。咁啊，步骤一就系将呢个镬盖嘅正反两面咧就搽上呢个洗洁精，系搽上去，唔系捽啊。然后咧就即系你发觉嗰个不锈钢嘅包嗰、那个边咧，咁啊位置亦都需要咧就沾上，因为嗰个位咧系最多呢啲嘅顽固嘅污渍咧系黐喺嗰个位置嘅。然后咧就用呢个海绵，其实咧就唔使好大力擦嘅，咁啊好似咧就系打圈咁样擦啦，擦到佢咧就慢慢，哎，好似起泡咯。如果你嗰系易结镬嘅话咧，或者咧就系不锈钢入边咧，不锈钢镬嘅入边咧就可以加水，咁啊大概咧就啱啱铺平咗个底多少少啦。好啦，跟住呢个咧就系最关键嘅步骤啦。你就可以將呢個蓋冚翻落去呢一個嘅平底鍋、易結鍋或者係嗰、那個嗰個不鏽鋼鍋入邊啦，然後就開大火就慢慢滾佢，你就發覺咧入邊有好多泡嘅，咁啊都係好似等呢個杯面一樣，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三分鐘，咁啊期間你會發覺大量嘅泡嘅，咁啊咁如果你冚得好嘅話，呢啲泡啊唔會飛出嚟嘅。好啦，然後咧就再將佢轉細火，就再慢煮三分鐘。其后你就发觉咧，呢、这个神奇嘅事情就已经出嚟啦。因为你只要拎翻呢一个嘅盖或者嗰个嘅易结镬啊、个镬啊嗰一类咧，你就可以喺呢个水嗰度咧就冲一冲佢，然后攞个海绵咧，好简单咁样抹一抹佢，你就发觉已经咧啊，佢可以好快脆就将呢啲嘅叫做污垢咧就全部清除咗。呢、这个方法咧既简单又快捷，你都可以试下噶。 情豪气轻笑，愤怒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愁情恨怨皆多，你自无奈，几许领略到美妙蓬莱，从来莫说悲忧，美梦我心内，纷争不属我，快乐犹在，全无害怕惊慌，我满怀希望，今生将尽放，世事全忘。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让那天要翱翔，啊哈，那里冲再感悲伤，意志是力量，理想与豪气，美丽崇尚，如与仇恨化轻烟，世上无波浪，请君将怒愤怨恨全忘，啊哈，跟我飞往天上， 上啊，将那天要翱翔。

住咗拆嘅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嘅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次。 早晨啊，各位听众，6:35啊，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吓！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我啊，白元浩陪住你哋，望一望嘅天气先，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嘅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咧，都系低级度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百科。 朝头早面对住好多唔同嘅挑战，可能你会觉得，我有啲惊惊啲啊。因为喺你嘅工作或者喺你嘅人生入边，甚至乎每一餐饭，你都会发觉一样嘢系需要选择噶。今晚食乜嘢咧？着咩衫好咧？翻到公司嘅时候，我应该系影印边一张纸好先呢？呢个世界上有一种嘅恐惧症叫做选择恐惧症。简单嚟讲啦，即系无论面对住大事小事，在你选择的过程中，你都有哎呀举棋不定的感觉。又或者当你决定了之后，你就哎呀我为什么不决定第二个方法呢？有选择恐惧症的人呢，往往期待别人帮他们做决定的，即是长期依赖，他们来讲觉得最好。这个过程呢，他在决定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担心啦，可能有情况严重嘅时候会面红、手震、紧张啦。可想而知啊，其实喺佢哋嘅生命入边咧，其实既然有呢个问题嘅话，佢又选择唔到嘅时候，我哋即系真系要帮帮佢，因为佢呢个系一个我哋简单啲嚟讲系一个小小嘅心理病嚟嘅，可能会造成一啲譬如对学业啦、起居生活啊，甚至乎对工作表现咧都有一啲嘅不良影响。选择困难症其实咧可以早至到咧就小孩子阶段啦，都已经咧就慢慢出嚟噶啦。咁我自己咧就尽量咧，我自己有时都会有嘅，不过都系啲简单嘅事情嚟嘅啫。即系，今日夜晚食咩咧？又想食西餐，又想食中餐，咁嗰啲系小事啦。咁去到一啲大事上面咧，我都要决断，去到咧就做呢一个决定。所以就算系我自己小朋友，都希望咧由细到大养成佢一个咧就可以尽量可以咧就系每一样嘢都可以做到决定嘅性格。千祈就唔好同我讲话是但啦，冇所谓啦。如果咁样嘅话咧，都开始有少少引诱，即系样样嘢都冇乜所谓，系咪好咧？都唔系噶，有啲嘢咧对翻自己有要求咁啊最好嘅。啊，点解会有呢个选择恐惧症嘅选择困难症嘅咧？深层的心理因素原因大致上有几点的。第一，过于追求完美，有人凡事追求完美，于是乎就会放了太多无谓的意义在这里，那担心喂如果我选择了 A， 那 B 怎么办呢？这样又没办法力尽完美。好了，第二个令到这个选择恐惧症那个深层次的心理问题是什么呢？有人曾经在一些重大的事务上面就选择错了，可能导致他的专业或者他的工作是有失利的情况，于是乎他就会变得每一样东西好像个阴影一样，那不可以就很快脆就决断这做到这个决定。还有一个原因就可能是因为他的独立意识差，很怕负责任啦。有些就可能因为真的由小到大就未有一个叫做改善他的情况出现的方法出现，令到他呢即是每一样东西都容易举棋不定。好了，那算不算是一种病呢？需要选择的时候，我们人应该要好好地去到认真选择。如果面对着这个心理的问题，可能令到你有这方面的障碍的。怎样可以改善呢？其实有办法的。那要学习做决定了，先要从一个客观的开始。可以咧，简单嘅方法，攞一张纸，攞一支笔， 当你要选择的时候呢，你就尝试列举你每一个选项的好处同埋写埋佢嘅坏处，诶，咁你有晒自己白字黑字去到参考咯，你咪自己睇下咯。然后你客观咁望一望，嗯，边个好处多啲，边个坏处多啲嘅，咁你梗系选择好处多啲嗰一个嘅选项啦，系咪？好啦，第二个方法你可以问下自己长期嘅目标同埋嗰个价值系啲乜嘢，将你嘅视线放得远少少，就唔好沉醉于喺眼前解决唔到啊、选择唔到呢一个问题上边，咁亦都有助于咧你自己去到决定今次嘅选项系啲乜嘢噶。仲有啊，呢样嘢就真系要学习啦。学习人生其实系要取舍嘅，好难每一样嘢咧都系完完全全做到完美咁样。咁所以咧，有阵时候当我哋人面对住呢一类型嘅问题嘅时候咧，试下用第一个方法步骤先，攞一张纸，攞一支笔，写出一啲每一个选项嘅好处同埋坏处，咁希望可以帮得到你啦。有阵时候我哋要揾一下一啲解决方法咧，都要咧就系闪一闪下个脑筋，希望个脑筋咧可以俾到我哋多啲嘅灵感，谂出佢更加多嘅好处，令到我哋可以选择咯。Sammy 嘅正確讀音呢一首歌曲嘅名字個名應該叫做《叮噹》。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我又嚟突擊啦。喂 ，Bobby。 喂，你咁大声嘅？ 系啊，突击检查啊嘛，睇下你喺边啊，喺屋企啊，定系已经出咗门口啊嘛？ 我出咗门口啦。 哦， 而家喺呢个公共交通工具上面。 哦，喂，咁啊啱啦，嗱，放咗几日假啦，系咪先？咁寻日都公众假期啊，你有冇见到咧？而家啲人啱啱翻工嗰个嘅样系比较上攰啊，定系似系叉足电嗰只咧？ 我夠膽講啊，90%都係好攰。 哎呀，大家可能真係星期假期嘅時候咧，而家選擇咗好多户外活動嘅，因為冇得去旅行啊嘛，咁啊玩得癲得滯啊，係嘛？ 嗱，我咧自己而家就搭緊鐵路啦，咁我咧就喺我個卡車廂嗰度，即係轉咗一個圈，叫做圍，即係望一望大家啦嚇。咁啊，大部分嘅人咧都係瞓緊覺嘅， 係。 咁有少部分嘅人咧都係耷低頭，不過咧就係撳緊手機。 哦，咁我哋講嘢要細聲啲啦，如果唔係嘈住人瞓覺。 所以你見我咧，因為咧我驚咧。佢就算唔知道我係邊個都好咧，咁佢聽到我講佢哋咧，佢哋都會煞有介事噶嘛。 係啊， 咁我都唔想打擾佢哋正常嘅休息。咁我而家靜靜雞咁企埋一邊咧，就喺度同你報告一下我而家見到嘅情況咯。 哦，咁都幾好喎、啊！咁似乎咧，成個車廂入邊咧最精神嗰、那個、啊。 我都覺得係啊，因為咧嗱，我頭先講完之後咧，咁我望下睇有冇啲人四圍望啦、啊。都 keep 住繼續係瞓緊覺嘅大家。 哦，咁啊好啦，唉、哎，人啊好奇怪啊，搭車嘅時候咧，你以為佢瞓著咗啊？其實佢。就嚟到站嘅时候，人系会自己起身嘅，即系。 我都觉得呢样嘢好神奇啊！ 好神奇， 因为我之前都见过有人咧，系真系嗱，你知啦，如果你搭铁路咧，其实佢嗰个速度系好平稳噶嘛。 系啊。 如果你搭私家车，你起码停下，或者搭车啊，或者佢如果就系到站，可能要转下弯啊、慢驶啊，咁样你会可能 feel 到啦。 啊 咁但咧，你搭鐵路咧，其實除咗停站嗰一下咧係比較慢少少之外咧，其實你好難數住幾個站，其實因為站實在太多啊，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都有一種催眠嘅作用， 有 某程度上覺得餓下餓下都幾好瞓。 而家咧就搭鐵路同巴士咧都會好嘅，因為佢哋會提住每一個站咧係咩名噶嘛，係咪先？下一站係乜乜乜咁樣。咁但係咧，我以前咧翻學嘅時候都係搭巴士嘅，係真係好奇怪地咧，明明瞓著咗，瞓到好冧，發埋夢咁。但是就嚟翻到屋企或者就嚟翻到学校嘅时候前一两个站咧就会自己趌起身噶啦，即系 feel 到就嚟到啦咁样，咁啊人啊真系好奇怪啊，咁啊所以最紧要都系提一提埋啲听众啊，如果你搭车又听紧嘅话咧，系啊，可能下个站你就要落车噶啦，准备定起身啦吓。 嗯，冇错，同埋咧，朝头早呢一个时间咧，我觉得如果你想自己记住睇住咁上一钟数咧，好简单嘅啫，听住我哋咪得咯。 系啊，我哋成日话俾你听噶嘛，例如而家系早上嘅6:46啊，好，我哋转头见啦 ，Barbie 好唔好啊？ 好啦，阵间见。 阵间见，拜拜。 拜拜。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职场 KOL， 今日咧我哋就邀请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喺电话侧边嘅，早晨 Vince， 早晨啊， 你好啊，哎呀，好耐咧冇同你倾偈啦吓，咁啊搞到个人咧啊，而家咧一翻到去 office 上边咧，都觉得自己蠢蠢地啊，好惊咧自己做错事啊，得罪老板啊，得罪彭爷咁啊，唔好啦，有冇啲 会啊？ 会噶，之前咧喺医院几个星期咁晕晕沌沌啊，搞到而家，咁有冇啲咩特别嘢提醒下我，咁啊顺便啲听众可以听埋咁样咧，下边时。 你的情況就未必㗎啦。咁其實呢，其實我近來呢，因為同同事即係叫做大家都開始返返 office 啦，係咪即係傾偈，唔好唔係話你即係你唔舒服咁返去，咁我開始大家由屋企嘅環境又返返去 office， 咁大家又講下近來嘅工作情況。咁其實就算唔係因為呢個疫情啦，其實一路以嚟呢我都聽埋唔少同事呢成日都講緊做到隻牛咁啊，但係老闆又唔、哦、即係又唔欣賞我，做到隻牛咁都冇人睇到我嘅努力或者我嘅叫做好表現。咁但係其實有時候再同佢哋傾偈咧，我發覺喂，其實做到隻牛冇用㗎，你哋做嘅方法根本上就錯曬。即係其實喺老闆嘅眼中咧，你呢啲叫做唔係叫做做得叻啦，係即係蠢嘅方法。咁其實有好多嘅幾樣嘢，我即係其實可以先同你講幾樣我哋最見得多而有好多人都埋頭苦幹去做咗都唔知錯咗或者蠢咗咩地方。第一樣嘢呢就係、是、即係講下做隻牛最經典就話俾我聽，我由朝做到晚， 係啊係啊係啊， 我星期六日又復，我半夜起身又復，我無時無刻都係睇住工作，睇住公司嘅 email 話復客電話。 我明啦，即係 Vince 想帶出一樣嘢咧，其實永遠最勤力嘅員工有機會俾老闆睇到一個重點，就係、是、因為你辦事能力低，所以你用咁多時間做啲好簡單嘅嘢。 冇錯啦，喺、老闆眼中咧，我第一係真係第一樣就會諗。你是不是首先你是不是其实因为办事不力才至要搞到自己要随时随地连你睡觉的时间啊你工作休息的时间都要用埋呢，这个是一个在老板眼中其实 会一个问题嚟嘅，即系会睇到唔即系其实你自己都要去留意，究竟系咪真系工作量过多啊？定系你自己嘅工作时间分配有问题啦？嗱，当然第一啦，喺老板嘅眼中咧，你咁样去将你自己嘅个人生活同埋工作完全划分唔到咧，系好大问题嘅。 系。 系啦，呢一个咧，亦都系引申到咧，就系我第二个问题会问嘅同事咧，就系其实你每日知唔知道自己要做啲咩噶？ 哦，即系都要起码咧，就譬如有晒 schedule， 自己好肯定自己嘅工作嘅流程，咁就算你做咧，又要用啲聪明啲嘅方法。不过咁好边事，有好多员工佢哋都有个心态就系、是，喂，我做得快，咁老板咪即刻咧就再俾第二样嘢我做，咁我咪越嚟越多嘢做。可能有啲人系特登喺度。即係難聽啲講嘅就拖時間拖長嚟做喎。 嗱，咁但係我又要再問你啦，咁你嘅心態係咪真係 hea 住一份工去做嘢先？ 梗係唔係啦。 咁咪就係唔係咯？嗱，我就會咁樣問你，你係咪想 hea 住份工？其實你做到嘅，亦都係你喺度正正去表現你嘅工作，你個能力嘅時間，你做得快嘅，可能你等老闆俾嘅時候，你會唔會去諗啊？可唔可以叫老闆俾一啲我想做嘅嘢？嗱，我有空間，你可以去攞翻個選擇權嘅。你話你坐低好驚，我有空間，我俾老闆知道我多我十分鐘，然後佢會俾啲嘢我做。咁點解你唔諗下？如果我可以我自己揸到十分鐘時間，我可唔可以揾老闆去俾啲我想做嘅嘢我做咧？ 係喎，你呢個主動得嚟咧。其實仲慳水慳力喎，例如、 啊、 我原本我嗰十分鐘咧要處理一啲好複雜，可能要 call 到個客，或者要面對一啲好複雜嘅問題嘅，咁但我就特登同老闆講啊，老闆嗱嗰啲咧我就唔做啫，但我而家咧我做咗其他先嘅工作先，例如咧入啲好簡單嘅 data， 咁令到我個腦筋咧可以稍為舒即係放鬆一下，唔需要咁緊張去到掹住個客咁。即系拣一啲自己中意嘅工作，就系、是、因为你醒目有时间，你就有 say 有选择权。 你一定要清楚知道你其实你要做啲乜嘢啦，你要交咩功课啦，你个先后次序啦，重要性啦，咁呢个好紧要噶。即系头先我点解我讲第一点同第二点，我要连住一齐讲咧？因为如果你唔知道你每日要做嘅，即系你要交啲咩功课，你做啲乜嘢咧，你好难定你个工作时间咧。你有时就算你由朝做到晚，你24小时，其实你唔知自己喺度忙紧啲咩噶。 系。哦，咁啊，咁 呢個係好緊要嘅。咁有啲所謂嘅叫做分心啦。你如果唔知道自己要做咩，你冇曬方向咧，你淨係不停去應付一啲叫做冇價值嘅工作咧、你自己都講唔到俾老闆聽，你忙完都唔知道交到啲咩出嚟。 哦，喂，如果作為一個老闆嘅心態咧，嗰陣時候我有個諗法啦、我都會覺得咧，我用一個價錢請咗個員工翻嚟。預期個員工自己係我哋叫做用一啲可能 hea 啲嘅方法處理件事，然後攤長嚟做啦。有第二批員工就佢好精明，好快就做完啲嘢，但係搞到我又好想俾好多嘢佢做，因為佢處理得好好嘛，係咪？我就會比較上一定係中意咧，即係佢用好聰明嘅方法，好快做曬手頭上嘅。不過咧，我自己就覺得咧，老闆都去做得好嘅，就係點樣咧？雖然個員工好醒目，佢做曬所有嘅嘢用最叻嘅方法，但係。都俾翻多啲空間佢，俾翻多啲私人空間佢，係嘛？ 係啦，呢個係即係互相緊扣。一個好老闆，一個好員工，點樣去互相幫助大家咧？頭先你提到一點咧，就係、其實老闆即係如果一個上進嘅老闆咧，佢真係好想請一個幫到手嘅員工，因為佢自己都要揾空間去自我增值噶嘛。即如果一路俾个下属拖住我咧、我又要帮佢补，我要帮佢去做嘢。其实我作为老板，我自己都冇空间再去上，即系再上级啊。咁其实系大家、即系一系要增长，即系或者要成长，就一齐去成长，一齐去发展。咁呢个先至可以即系将嗰个效益发到最大。 咁所以咧就老板嘅就要知道啦，请到一个好嘅员工咧，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如果佢冇 hea 你，样嘢用聪明嘅方法做嘅话咧。你有冇谂住使到佢尽？如果唔系，到时你走咗咧，即系变咗又请翻第二批冇咁好嘅员工啊！你自己心噏嘅啫，应该咧互相尊重。咁啊，做下属嘅都应该咧见到，咦哇，老板咧即系见我做晒啲嘢，佢赞我，但系佢唔会即刻俾第二啲嘢我做嘅，可能佢反而会俾翻一两个钟头时间我休息，咁令到我有更加多嘅精力去到处理下一个任务嘅话咧，咁就相得益彰啦。咁啊，大家 开心。呢啲嘢系讲沟通啦，之前经常都系讲到啦，点样同老板去沟通咧？你个方向，大家想点样去做？嗰个磨合，其实真系大家去当下 partner， 唔好话再系上司下属啦。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工作岗位嘅，点样系 as 一个即系团队去partner 一齐去做咧？大家一定系有佢哋个自主权咧，有佢嗰个 voice 或者声音去表达嘅。 明白明白。咁啊，今日咧就学住咁多先。总之，大家就记住。 喺老闆面前咧，千祈唔好 hea 啊！如果唔係有危機噶嚇。好啦，唔該曬 Vincent， 我哋下個星期再講啦 ，OK？ 好啦， 拜拜， 拜拜。 我係白元浩，開心當然會笑，唔開心我都會選擇笑。 神光第一線， 神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朝早六点五十四分啊，唔该晒 Vincent 先吓，望望天气，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为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以及有几阵嘅骤雨噶，咁啊周末期间天色亦都会好转噶咯，咁但系天气咧都会稍凉嘅，而家23度，相对湿度78%，啊有一个咧都几特别，就系嘅消息系咩咧？就耐唔耐咧，我哋都会睇到咧一啲外国。嘅報道就話到有大胃王，咁啊而家因為疫情關係啦，咁啊所以咧大胃王都嚟唔到香港表演啦，或者食一啲叫做熱狗俾我哋睇啊。咁但係咧啊喺外國方面咧都一樣啊會有呢一啲叫做大胃王嘅比賽嘅、哦。咁啊今次咧就係、其中一位外籍嘅人士，咁啊一次咧就鯨吞咗幾多咧？十分鐘之內鯨吞咗咧就係75隻嘅熱狗啊！咁啊攞咗呢一个冠军，咁啊专家推断咧，咁啊暂时呢一个都算得上咧系人类75隻热狗系人类嘅极限嚟噶啦。啊，不过啲专家又分析咯，其实咧呢啲嘅大胃王佢哋之所以能够食到咁多嘢，个体重又唔会话飙升得咁犀利咧，系因为经过长年累月嘅研究，咁啊令到佢哋嗰个胃啊可以喺短时间之内咧就扩张，咁啊所以咧佢哋先至可以喺好短嘅时间入边食到咁多嘅嘢。咁我哋一般人咧就千祈千祈就唔好谂住咧，喂大胃王都系咁食啦，我哋又得唔得咧？其实咧就唔得嘅，佢哋系超越咗极限嘅一啲嘅训练嚟噶，而且仲系训练个胃部啊吓，即系佢哋又举例咯，我哋人咧一般啊喺特定嘅情况底下啦，我哋就算好耐冇饮水，我哋一饮水最多只能够咧就系饮到唔够咧就系2L水。但系大胃王经过训练之后，佢哋咧系可以饮4.5L嘅水入去个胃入边嘅。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我哋非常之不一样嘅地方啦。不过计我话，大胃王咧都系一个噱头嚟嘅。咁我哋食物方面梗系要好好地珍惜啦。熱狗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嘅。如果俾我拣咧，我就唔会选择鯨吞啦。如果俾我选择咧，我就会希望啊，有自己中意嘅人慢慢整一个嘅好靓嘅熱狗啊，有好多唔同嘅配菜喺入边嘅，然后我又可以慢慢享受呢一个熱狗，咁啊最正啦。 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坚持爱你，期望你会有不算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 好啦，朝头早嘅6:59啦，咁啊，准备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强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or treat。 林慧 ，Halloween 有啲咩嘅传统？ 钟哥 ，trick or treat 咯，系派糖嘅。喂，但系而家疫情肆虐，大人细路都系唔好乱咁攞人哋啲糖啊。 阿O啊，咁点算啊？ 一语同屋企人建议，今年改派口罩啦。 出杰同你点睇啊？ 你嘅家庭肯定大受欢迎啦。 八月号有冇嘢补充？ 钟哥啊，以上皆是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今集嘉宾有佢， 我是田北俊。我觉得保卫家庭最紧要就是等啲仔女有一个好嘅教育，因为教育咧就会得跟随佢哋一生嘅。你俾多多钱佢，都唔系担保佢哋一世啊都够用嘅。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丰收快活人。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啊，咁啊有白元浩同埋林慧喺度嘅，早晨啊，林慧。 早晨啊，白元浩。 系咁啊，朝头早嘅时间23度啦，相对湿度78%嘅，咁啊有啲嘅射击练习通告，不如先同听众就睇一睇啦吓。 好。 咁啊，早上嘅时间啊，见到今日由8:00至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由8:00至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喂，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咁啊，梗系要问下佢啦。 早晨啊，我答你会唔会塞车噶？ 好、啊，唔该晒 Didi 啊。 早晨 ，Didi。 交通方面交俾你啦 ，Didi。 好啊，咁啊，话俾你听下，较早前咧，因为受爆水管影响封闭嘅车公庙路啦。 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翠田街，同埋车公庙路去显径村方向啦，近住翠田街嘅封路咧已经重开啦。咁另外而家咧受紧急水管维修影响啦，长沙环道东京街交界啊，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经过小心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就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去到环保大道咁远噶啦。咁而狮隧出九龙啦，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排到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慢车，排到去打豪敦路嘅。 嗯，会唔会有一个叫做惯性咧？就系连续几日嘅假期，咁啊包括埋星期一嘅公众假期之后咧、星期二啊例牌会特别多车噶啦。 哇，真系聪明啊！对啊，梗系啦，放咗几日假，有啲同事堆积咗啲嘢要即刻清理噶嘛。 吓、咁啊，所以就朝头早嘅时候要更加紧贴住我哋，即系香港电台啦，有交通组啊 ，Didi 会为我哋咧就揾嚟嗰啲即系交通边度，哇一条长龙嗰条出咗嚟嘅时候咧，就可以即刻咧就报翻啦。 系啊，真系即刻噶。 系啊。 嗯，冇錯。見到 Toby 走咗嚟係咪啊？俾咗啲嘢我， 係咯，俾 啲交通消息我。 係好，請講請講。 好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龍近住運頭塘村第三四線啦，有交通意外啊！而家龍尾排到去新豐花園嘅，重複多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在运头塘村第三四线有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丰花园嘅。 嗯，如果我喺呢个时间先出门嘅话咧、我都应该塞咗喺大埔工业村附近，出唔到吐露港公路噶啦。 咁、你会点样走呢？ 我应该会系谂办法兜入去大埔中心入边，跟住扮翻去大埔旧墟，然后大埔旧墟嗰度就上大埔旧路， 系啦， 咁啊经过中大嗰度就落翻落马场嗰度咯。不过马场嗰度转头都系塞噶啦， 系啊，嗰个位都系 争好远， 系啦，即系避过咗呢一个大埔出吐露港嗰个位咯。 系啦，啊，真系精明嘅驾驶， 我都觉得佢几有头脑吓， 系啊，聪明仔啊， 一有啲咩事即刻转弯噶嘛个老豆， 听我哋交通消息着数啊，悭好多时间。 冇错，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啊，要问下 O 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林慧， 早晨啊， 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你好啊， 翻工翻学嘅早上啊，哇，今日天气好舒服啊，我想同两位拍档讲，系啊， 咁就好咯， 要有嘅嘢咧，全部都齐晒啦。蓝天白云有啦，系啊， 阳光 度相当之高啦，阳光亦都咧系好似咧轻抚你。脸庞咁样啊，系晒落嚟，系一浸咁样薄薄地， 风风可能入咗秋，我要清风，有冇清风？ 有啊，清风都有啊。而咧嗰阵清风咧，唔系冻嗰只，系真系舒服噶、哦。今日咧系绝佳行山、跑步、做运动、晨运嘅好天气。我建议大家咧，可能未必有时间做运动啊，或者即系哇赶住翻工我讲。趕住翻學喎，冇咁多時間喎，咁可以咧試試咧吸幾啖新鮮嘅空氣去公園，應該咧會令到你今日咧成個人都好 fresh 啊，好清新啊嚇咁啊，因為你都知道有陣時香港咧啲空氣質素咧麻麻地噶嘛，今日咧我索咗一啖啦，廣播道嘅空氣咧係清新， 哦咁就 自然嘅啊，冇問題噶嚇，所以咧大家可以。即系唔好喺路边啦，唔好等车嘅时候索一啖嗰啲汽车废气啊！记得要喺公园入边咧索一索啊，除低口罩一两秒索一索啊，同啲大树感应一下，同个自然环境互动一下，咁样可能咧会令到你星期二嘅早上咧更加充满力量哇！ 要啊，转头仲食个靓早餐添，哇！咁你话今日仲唔 fit 爆咩？系咪？ 冇错冇错。 好啦，唔该晒 O， 咁啊，转头再见啦吓。咁啊，出边嘅详尽天气方面系咁嘅，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会大概28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啊吹强风嘅。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亦都系较大，云量增多，以及有几阵雨。啊，周末期间天色咧啊又好转啊，即系可能讲得好转，即系星期四、星期五嘅时候会差少少啦，系咪？咁啊，周末期间咧会天色好转，咁但系天气咧就会稍凉啦。而家就23度嘅气温，其实以温度嚟计咧，都系真系好似 系啊，几舒服啊，真系 几舒服嘅一个温度嚟噶吓。相对湿度7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着咧 ，Kitty 继续邀请到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身心灵嘅练习嘅。周博士，早晨。 系早晨，我系华山博士，系。 你好啊！上个礼拜咧讲到呢个抗疫疲劳咧，大家都面对住唔同嘅问题啦。咁啊，周博士咧你就提到，其实你身边咧都有一啲朋友，可能咧真系因为呢一场嘅疫症咧，本身自己一啲嘅心理嘅疾病啊，都翻发，亦会抑郁啦。咁啊，小朋友咧亦都会咧，因为佢哋放唔到电啊嘛，出唔到街啊嘛，咁亦都会喺屋企尖叫啦。咁其实咧，我都好想即系请教一下周博士，即系当呢一个疫症令到我哋嗰个活动受到限制，自己嘅心情好低落，喺屋企甚至会觉得好抑郁嘅时候咧，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嘅练习，令到自己唔好成日喺嗰个深渊嗰度觉得我好闷啊，我好压抑啊，但系又约唔到朋友，咁可以点样做呢？ 啊，系啊 ，Kitty， 喺目前咁样嘅疫症啦，同埋个社会压力之下咧，好多朋友嘅情绪其实都好辛苦啊，甚至有一啲失控嘅表现吓。咁好重要啦，第一我睇到我系情绪嘅主人，我唔等于我情绪，个情绪系我嘅，所以我系有能力。我去選擇點去處理好我情緒。我舉個例子，譬如你正話講到話屋企有個小朋友尖叫，或出現一啲好失控嘅情況，咁作為家長可以點樣呢？第一喺個觀念上要好清晰啦。當個小朋友譬如有啲好反常嘅行為，佢忽然係咁講粗口，忽然係咁打人，或者係咁尖叫，係咁鬧人，或者發爛渣，好誇張，平時唔會嘅、我哋要睇到佢係一個求愛嘅信號，即係佢渴望被愛，佢、渴望被認同。首先唔好將佢話你衰啦、你懶啦、你自私啦、你卑劣啦，即係唔好將個問題變成指責佢啊！小朋友嘅所有問題其實都係成個家庭系統出咗問題，甚至係成個社會系統出咗問題，往往同夫妻關係有關，同夫妻點對佢或者父母點對佢有關。咁、所以我哋首先唔好針對任何一個人先，咁呢個係唔公平嘅。咁所以有啲咩心靈練習可以做呢？好簡單啦，就係睇到呢個小朋友依刻好渴望被愛被認同，好渴望媽媽或者爸爸依刻去關心佢，或者佢得唔到佢嘅關心，或者三個鐘頭之前我鬧咗佢，或者两个钟头之前我对佢好冷漠，所以佢依刻觉得好委屈，佢唔识表达，佢唔能够，一个四五岁小朋友唔会走埋同阿妈讲，妈妈当你咁闹我嘅时候，我觉得好无奈、好悲伤、好无助，我好渴望被爱。小朋友系唔识咁讲噶嘛 ，B B 用喊嚟表达咯，人都未识得咁讲， 小朋友仲发烂渣咯，我唔食饭啦，我唔理你，我撑死你，佢咪用意思嚟到表达咯。咁其实愤怒或者即系发脾气都系一个求爱、渴望被爱、被认同、被认同嘅信号嚟嘅吓。咁所以当我哋有呢个觉知、有呢个认理解嘅时候咧，首先唔会去咗攻击佢，而好重要啦，我哋要听到佢嘅需要。咁可能譬如睇四五岁发紧癫，我就话：咦，仔仔，你睇唔睇到你照下讲粗口、啊？你叫咗成分钟、啊，你觉得点啊？即系讲翻俾佢听，佢做咗啲咩事，或者正话好大力扮埋道门、啊，你依刻觉得点啊？即系最紧要用一种非批判、非指责嘅方式。关心翻佢，讲翻俾佢听，你做紧啲乜嘢？咁、小朋友时就窒一窒，系咩？妈，我好大声啊！情侣嗌交都系嘅， 你冷静啲， 都唔自觉噶。 系啊， 妈，我闹你咩？我正话好恶咩？我冇恶啊，我系睇唔到自己嘅。咁所以个父母好值得，即系 reflect 翻啊，即系好似面镜咁样啊，反映翻俾小朋友啦。最紧要系讲嘅时候个能量，千祈唔好以暴易暴。 系 你正话，你知唔知你几恶啊？你几冇礼貌啊？如果咁，我哋成为佢一样，我仲恶过佢。 系呢啲间唔时都会听到隔篱屋嘅对话嚟噶。 系啊系啊，咁所以好重要就系我哋想处理小朋友，首先要处理自己。夫妻都系嘅，我想搞掂我老公，首先我要处理好自己。如果唔系，我不断将我嘅需要投射喺老公身上咧，老公会越走越远嘅。佢会觉得不被爱、不被尊重，觉得老婆嘅爱好自私、好索取，咁结果关系就会出事噶啦。 系咁，想问一下周博士一个问题啦，就系、因为你讲到咁样嘅时候咧，我成个脑海里面咧，直头有个情景出咗嚟，即系当譬如屋企人，无论系老公另一半又好啦，又或者小朋友又好啦，佢有情绪失控嗰下，其实我系咪应该由佢发晒出嚟，先至去接触佢会比较好咧？ 嗱，好，呢个非常好嘅问题啦，呢啲系情绪急救法啦，大家要听，好重要嘅，因为每个人都有情绪失控嘅时候噶嘛，系嘛？当我哋见到我哋嘅家人， 伴侣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呢，千祈不要做的就是你不要那么大声，你一发生你黐一次啦，即系唔好闹佢，唔好指责佢，唔好用一啲 no 嘅字眼，即系你唔好做乜，唔好做乜，佢会更加激动， okay. 因为佢觉得佢不被接纳，佢觉得佢被指责，佢有咁暴力嘅行为，正正系觉得你听唔到我讲嘢，我用平时沟通方式你听唔到啊，所以我需要用咁暴力嘅方式去表达。如果你用更强嘅方式去闹我，我咪需要更暴力咯， 去肯定 我自己。去證明我自己，所以有幾招好重要嘅。第一就係我哋自己一定要 stay calm， 知道佢即係依刻，依、這個唔係平時嘅佢，依、這個唔係真正嘅佢，企喺度啦，望住佢啦。嗱、如果係適合的話咧，可以輕輕搭住佢啦。譬如如果係小朋友咧，其中一招非常有效嘅，行埋去攬實佢，就同佢講：阿女，爸爸好愛你啊！又可以加一句，我知你辛苦啦、我知你辛苦啦、甚至再重手啲咧，呢句通常即刻有效啦。对唔住啊，对唔住啊、爸爸知你辛苦啦。咁佢就会系咁，本来想打你嘅，但佢自己就会狂喊噶啦。 系，我听到我都想喊。 五十岁都得噶，如果你个老公五十岁咧， 系， 佢忽然发烂渣，老婆我要离婚，你黐线啦，你唔使理佢嘅，佢情绪发泄嘅啫。你可以，即系你当然。第一留意一下佢发生咩事先啦、 啊、 如果你觉得安全咧，行埋掂一掂佢；如果你觉得合适，行埋揽住讲一声，老公对唔住啦，辛苦你啦。嗱，千祈唔好话你唔好讲啊，你要点啊，你要点啊，千祈唔好讲任何教导性嘅说话。 系 呢个系令人最反感嘅。因为一教导性咧，即系我唔啱啦，我唔掂啦，我要听你之笛啦，我要听你啦，你又嚟操控我啦。你仲话爱咩啫？你只不过系想控制我啫嘛。咁所以我哋只要让其实背后就让佢收到爱，让佢收到尊重同接纳，而身体嘅接触系最直接嘅，最 powerful，最有力量。 我听到周博士你咁讲，头先嗰几句咧，我真系感受到嗰个语言嘅力量。咁当然配合埋个语气啦，即系会哇，成个人都好似毛管冻咁样啊，即系好似得到一个释放咁样咯。即系当你嗰个情绪系好激动啊，或者控制唔到嘅时候，哦，原来身边嗰个人俾到一个即系你感觉到佢嘅爱嘅时候咧，你系会即刻软化咗落嚟噶。真系要去学习，原来唔系每一个时间都适合你去讲道理。有啲时间咧，你只系需要聆听，你只系需要表现你对嗰个人嘅爱咧，反而令到件事更加好收科。 系啊 ，Kitty， 你讲得好好啊。所以喺沟通学有一句金句嘅、特别对于中意讲道理嘅 Kitty 系送俾你嘅，就 系 先处理情。后处理事，咁、我哋下一集可以详细再讲嘅。咁呢个系任何人与人沟通，无论系婚姻、夫妻、对父母、亲子关系，甚至系工作啊、上司、下属，你想做生意成功，你想打工幸福快乐，先处理情，后处理事，都系非常重要。不如下一集同大家再讲。 好，明白，唔该晒周博士，我哋下个礼拜再倾。 着拳头力竭呼叫，眼睛湿透了，却竟嘴里带着笑。清风微凉，吹干发碎，微黄日光里，把手臂高举。这趟路程笑过哭过，夹硬死撑过，也一样撑过。极目这片天空茫茫，有高山有沧海，吹散了不安。难关通通跨过了，走到了终点。气馁似屎也背负战意，泪流下辛酸苦涩，一口气一口气吸，一口气再次浮现。强硬的信念活到今天。 一首歌来自 Tonic 的，叫做《一口气》啊。哈，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咏忠、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七 点二十三分啊，咁啊，直播室咧有边个咧？ 有 多咗一个人啊！ 有啊，哦、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小白啊，喂，不如睇多次天气啊！今日天晴啊，日间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28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啦、啊，咁啊离岸咧间中就吹强风啦、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风势较大嘅，云量会增多啦、啊，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啊，咁啊周末期间咧天色会好转啦、啊，但系天气就会稍凉一啲啦，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0%。落啊！ 嗱，今朝咧听阿欧讲天气嘅时候咧，就谂起有好多人咧就中意，如果天气好嘅话咧，就去郊游啦。以前咧应该咁讲，中意咧天气好嘅时候咧，就梗系拣去旅行啦。去旅行嘅时候都想去啲即系同香港天气可能会唔同啲嘅地方啦。 哦，系啊， 热嘅时候又想去啲冻嘅地方。 系啊，南半球啊，北半球啊。 依家准备冻系咪应该去澳洲啊？原先系。 呢、这个季节去澳洲都真系几舒服嘅、啊，我觉得。 不过有另外一批人嘅、 啊，点咧？ 如果冬天嘅时候，中意滑雪咯、 啊，北海道滑雪啊，去 系咪？ 南韩啊， 嗰啲、啊。 不过呢啲都已经暂时咧要摆喺发梦嘅时候先发生嘅场景、 都唔知有冇得去啊？ 可能咧，因为好多人都好似我哋咁样咧，间唔中都发下啲咁嘅梦，咁、所以咧真系有航空公司咧都推出咗一啲嘅叫做购票嘅优惠啦，同埋咧就鼓励大家，不如咧买定一张机票，就唔使而家去嘅，你之后去都得嘅。咁、叫做而家呢一刻 预缴、啊。 其实咧，因为好多人咧就预测嗱，疫情如果完结咧，咁相信就会有。好多旅行嘅熱潮啦，咁、到時再買機票咧，有機會就話個價格會上升啦， 同埋又驚買唔到啦， 係啦，即係啲人就咁講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真係，我身邊有啲朋友咧，適逢見而家疫情咧。推測有機會可能會快啲好嘅時候咧，就買定一張機票。因為而家啲航空公司咧就推出咗話，譬如某一間航空公司就話可以免費改一年限期啦。即係譬如我當我今日買，咁我可能去到出年嘅今日之內咧，總之你飛到咧，嗰張機票就兑現得到啦。 即係隨意飛啦，不過要揀目的地嘅。係 啦係啦，當然啦。咁嗱，佢講就講嗱，有個朋友咧就已經係做咗呢一件事啦。佢就話買咗之後咧，其實因為佢仲未有飛嘅計劃㗎。但佢就好似我哋咁样啦，就成日都谂下，可唔可以去到嗰个地方咧，做啲乜嘢咧？咁，因为本身朋友咧就好中意飞欧洲咧去买嘢嘅，咁佢真系买咗一张机票，咁但系就未讲话确定系几时出发啦咁。咁有啲人就即系都话，咁呢一种方法会唔会好似好危险啊？虽然话叫做一年内嘅有效期啫，咁但系冇人预测到个疫情到底去到几时啦。咁同埋佢虽然 公司嘅财务状态啦， 系啦，而家你知啦，系咪先？上个礼拜都仲有咁多呢啲消息传。出嚟咁到底系咪安全咧？ 我系另外一样嘢担心咧，佢会唔会优先处理？例如我而家已经预缴买咗张机票啦、去到咧就系我谂住系出年嘅4月，咁假如我4月我想去睇樱花嘅，咁跟住咧林慧同埋阿 O 咧3月先至，我嗰阵时买就买咗嗰个日期，咁但系我又谂住同你哋一齐去啦， 但我哋未买嘅。 你哋3月先至買，我就而家已經買咗啦。咁但係到時我就諗住，我冇所謂啦。咁你3月買，譬如定一個日期係4月1日嘅，我哋諗住愚人節去嘅咁樣。咁但係我3月20幾我先喂，我還掂一張機票喺度，咁冇所謂啦。我啱啱攞到價，不如一齊去啦咁樣。咁但係我可唔可以優先處理咗我嗰個情況？ 係啦，變咗阿 O 同林慧冇得去自費，小白可以先飛過去先。係 啦，即會唔會嗱？到時你哋買咗又話喂，因為我哋之前有啲叫做 first priority， 即係第一優先嘅權利嘅客人，因為調咗個機票。咁嗱，機位又係咁多啦。咁到時我又會唔會話唔係？因為我應該係一個第一嘅叫做有一個選擇權喎。你有咩理由俾嗰啲新批嘅客人啊咁樣？定還是係？是可以大家都可以同時出發，佢又開多幾班機咁樣。 買呢啲機票咧，條款咧真係 要睇清楚 啦，睇清楚啊嚇！咁同埋咧，我最擔心小白就擔心有冇得上機啦。我最擔心就有價錢，究竟係平幾多先？嗱、如果依家同你講飛歐洲，嗱未有得飛字嘅2000蚊買住先啦咁樣。咁我覺得都輸極都係2000蚊啫。股票當機票咁樣買啊，因為你都係支持緊呢個航空公司。 佢攞你啲錢啊，預繳咗啲錢，佢都喺度炒股票啫嘛。 係啊， 呢個方法咧。就是只是保障了你是买了张机票啫，但是刚才小白讲的优先权是没有的，同埋如果呢你现在买了一个呢即 你买不买啊咁样。 冇啊，真系争啲啦！因为我买咗张机票之后，原来我选择唔到 我最心儀嗰個日期喎，即係譬如如果你哋你哋兩個已經買咗嗰個機票啦， 係 買咗個機位啦，但我反而係 join 唔到你哋嘅 tour， 咁我就會覺得，誒、哎、咁我嗰陣時買張機票嚟做咩啫？ 仲有啊， 我以為隨時出發。 嗱，你知咧機票日日咧每一個航班嘅價錢都唔同噶嘛，其實咧你當你睇清楚啲細則嘅話咧，你係會發現咧 O 港嗰個問題係存在嘅，即係如果我而家買咗，我當好似落咗訂咁嘅咋，如果我要改譬如假期飛啊，或者係啲 peak season 高峰期嘅時候飛咧、 再加錢， 一樣要補差價噶、所以嗰、那個。所謂的免費去改日期咧，只是豁免咗個手續費啫、就並不是係乜嘢錢都不需要加噶，咁、所以咧，大家就真的要看得清清楚楚啦。 喂，不過咧講開機票呢樣嘢咧，即係你話如果平平地咧，即係千零二千蚊咧， 你又諗住去邊？ 你又諗住投資咧？即係你話遲啲諗住下年有機會飛歐洲，但係個重點咧就係、近排都見好多咧。Flycation 啊，即係好多咧、香港、香港飛香港， 新加坡都有 喎、啊，係香港飛香港咁樣咧，咁啊有啲朋友咧都有啲體驗啊，嗰啲 so call 網紅咁樣啦，啊影張相個牌咧就臨登機之前寫住香港嘅，張機票咧就係、Hong Kong to Hong Kong 嘅，咁啊上去飛機餐嘅時候食咩咧？食本地香港嘢喎、 啊，我有好多日本朋友 join 咗嗰個 tour 啊， 嗱日本朋友 join 我覺得 OK 啊，但你食本地香港嘢，你唔使飛去。十萬八千尺嘅高空嗰度食香港嘅糯米雞啊，嘅腸粉啊，或者其他臭豆腐啊呢一類咁嘅，即係香港經典小吃，其實你貼地啲喺旺角街頭已經有得食啦，何需花費千幾二千蚊上去飛上去天空？ 咁你 expect 係食個咩餐咧？如果俾著你嘅話， 我自己嚟講咧。我冇諗過飛先啦，首先，我覺得都幾嘥錢。我寧願 staycation 都好過 flycation。不過我都知道呢個世界好多航空迷嘅，咁啊，中意飛嘅朋友咧就冇得飛啊，兩日啊都嫌少啦。 我係崔潔彤，我好少喊噶，因為我覺得笑嘅力量大好多。神光帝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出席竞选活动。特朗普在当地第三大城市亚伦敦向工人发表演说，再次批评对手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提出的能源政策。他说在两人上星期的电视辩论中，拜登的讲法会摧毁整个美国石油工业，导致宾夕法尼亚州的家庭失去工作。特朗普又形容拜登会将能源连根拔起，令宾夕法尼亚州陷入大萧条。宾夕法尼亚是摇摆州份之一，被视为重要战场，特朗普和拜登阵营都相当重视。至于拜登要到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区一个小镇拉票，他在当地竞选办公室见传媒的时候，再次批评争取连任的特朗普抗击新型肺炎疫情不力，又指责白宫举行导致病毒有机会超级传播的活动。对于若果国会参议院表决确认保守派法官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后，白宫会举行仪式。拜登说希望到时特朗普能够吸取上次的教训，又指有关仪式必须遵守社交距离、戴口罩和限聚措施等。特朗普上个月底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仪式，宣布提名巴雷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多名出席者其后确诊感染，出现白宫群组。法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外交风波升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抵制法国商标货品。分析指出，在近期亚美尼亚与亚塞拜疆的军事冲突当中，以及利比亚内战中，法国和土耳其的立场有分歧，加上近期埃尔多安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之间有关穆斯林的言论，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中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要求美国广播公司等六间美国传媒驻华分社向中方申报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和财务等资料。 外交部批评美方严重损害中国媒体声誉和形象，暴露美方自我标榜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强调中方措施完全是正当合理防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如果美方一意孤行，错上加错，中方必将采取进一步反制措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埋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现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咁近住运头塘村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嘅。咁呢一单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前少少近住元洲仔咧又发生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啦，龙尾过咗半春园啦，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去吐露港公路挤塞，龙尾去到大发街。重复多次啦，就系、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前面元洲仔嗰一段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半春园，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去吐露港公路嘅支路咧挤塞，排到去大发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开始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呢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就慢车，龙尾去到津桥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呢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华都花园。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已经延长到2021年10月31号，登记资格都放宽了，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的人士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1968年，美国三藩市州立大学的学生为了争取开办有色人种历史课程发起罢课，看似态度开放的校方迟迟未有兑现承诺，还委任一位亚裔校长去平息骚乱。到底当年这班亚裔学生的付出能不能够重新定义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呢？历史二三时之亚裔美国人新生代崛起，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 光第一线。 12:27早上时间7:37啊，早晨钟哥，早晨好，早晨晨光嘅听众， 张杰同你好啊， 你好、啊， 你都好啊， 系钟哥好， 我 哋好， 唔同阿 O 讲住啦， 点解？ 因为关心我哋每一个同事， 系啊系啊系， 张杰同你冇嘢啊嘛， 哦， 嗯， 我呢。好正常嘅，因 为 未适应。我其实我谂，到底系我未适应朝头早咁早起身，跟住就泡一杯咖啡啊，定抑或是真系转天气咧？啲肠胃咧，佢真系好唔定时嘅，亦都好唔听话。喺最紧张嘅时间咧，佢就要去放低少少。好彩有小白帮手睇住个档。 我相信系前者，因为我都好有经验啊。 我即系未 空肚饮咖啡啊。 哦， 好可能会削削地你嘅肠胃啊。 但系以前咧，我冇咁早起身嘅时候，其实都有呢个习惯噶嘛，就冇、啊 嗯， 即系你想佢有嘅时候，佢又冇。 啊，咁啊啱啦，即刻记得留意有啊李嘉仁医生嘅出现， 又问一问佢， 问一问医生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咁样啊， 好啊。 喂，今日咧先讲下呢个先啦。 多谢 关心，系啊，应该。 琴日话晒呢个公众假期啊，咁好多朋友咧都去唔同嘅地方玩啊，打开报纸咧，全部都系嗰啲郊游乐而衍生嘅问题嚟啊，包括就系大美督水坝车龙塞过红隧啦。仲有昂平360咧，排队排到咧，啲人停晒喺度啦，所以昂平36停嘅咁样吓，咁啊搭车咧要等75分钟先搭到嗰个缆车入到去朝拜呢个大佛咁样啊吓。 但系呢个现象，你觉得系好事定唔好事？嗱，首先咧，那個現象就係好多人出咗去啦，咁係一件好事啊，還是係唔好事咧？ 因為我就冇出去啊，所以咧我諗唔到究竟 關你 好事定係唔好事喎、啊，鐘哥，我真係見到報紙上邊嘅一件新聞嘅叫做趣料或者笑料咁樣咯。 係 你哋琴日兩位有冇出去感受一下個人潮啊？ 琴日我咪翻工咯， 係啊， 我都係 啊，我哋一齊翻工 啊，我都係啊， 係咯， 差啲唔記得咗。 之後我就翻咗去屋企，好努力咁樣寫今日嘅稿啦。 係 啊，我哋都知道啊， 我都係 喎。咁、啊、所以我琴日究竟出面發生咩事咧？我係唔知嘅， 我都唔知喎、啊。我都透过网络的照片看到有些行山客更加疯狂，将一棵树上面绑条带做呢个空中瑜伽咁样。原先咧空中瑜伽咧我就唔晓嘅，不过见到好多女士咧就都好优雅嘅动作。但系我睇到呢个图片之后咧，我就觉得 好惊、啊， 会唔会第一你惊乜嘢 啊？我惊嘅系棵树冧啦。 第二咧？ 第二。惊俾人影咯，好似而家咁俾人摆咗上报纸。 仲有第三嘅，惊佢跌亲。系啊， 如果我讲到呢张相咧，咁啊可能喺啲报章上面都见到，咁有一位睇唔到样嘅女士啦，因为佢啱即系恶高咗头， 系转紧啊，做紧呢个动作。 咁佢就喺一个郊区上边嘅一棵树。在树干那里就挂了条绳，然后在上面就进行这个空中瑜伽的练习。这一样的空中瑜伽就只可以问崔杰彤，因为他做过嘛。 是啊是啊，喂，我觉得不是那么好、啊嗯、sorry， 做运动是好的。 是 但是其实我之前去做空中瑜伽，我第一样东西都好像阿 O 这样问，会不会跌的或者承不承受到的。跟着他那位老师就跟我讲，他那些勾啊或者他甚至那条带等等所有东西都是有一些标准的，是啦，即是可以承受。嗯、 通常 都 講 嘅， 喺呢個歐都喺美國有驗證過嘅，可以負重咧，連一個大肥佬300磅都 OK 嘅，所以崔小姐你 冇 問題嘅。 Exactly 就係咁講啦。 呢、這個歐嘅標準咧，其實除咗一個重量嘅標準之外，仲有一個叫做道德標準嘅，即係要經歷到呢個道德標準先可以掛條繩上去噶嘛。 係呢、這個係更加重要嘅，因為其實即係我第一次見啦，就喺户外嗰度掛住棵樹嗰度，咁、其實。即棵樹唔係咁樣用噶嘛， 因為喺譬如喺嗰個室內裏邊去做空中瑜伽咧， 係 佢無論係負重嘅標準同道德嘅標準咧，都係過到嘅。係咁係室內啊嘛， 係 咁但係喺室外仲要揾一棵樹嘅樹幹嚟做咧。我懷疑佢兩個標準都未過到。 係啊， 首先冇人去測驗檢測過究竟呢棵樹嘅樹幹夠唔夠力可以承擔到呢個重量，冇人知。 嗯， 佢、 嗯、 只不過係哦，揈條繩上，唔係條繩， 綁條繩上去直頭。 嗰個唔係繩，嗰條布啊嘛。 係 係係條布上去。咁你唔知道究竟佢可唔可以承載到啦？咁、第二最緊要就是公眾地方，你又未問過人咁樣做呢樣嘢，我自己覺得咧。好似唔係好啱數喎， 同埋即刻諗起嗰啲武俠片啦，突然間攞條長繩掛喺棵樹嗰度，哎呀，琴日重陽節啊，唔好搞呢啲啦。 點解咧？ 二头唔好啦，你睇佢 唔系咁老礼咯。 点解咧？ 因为大家都有睇武侠片嘅世界，通常咧就会播啲悲惨嘅音乐，啲啲啲。 唔系嗰啲唔系武侠片嚟嘅，嗰啲系 粤语残片嚟嘅。 武侠片系咩音乐咧？ 咁因为的而且确，正话欧讲嗰样咧又系嘅，因为系你喺几时会见到喺户外嘅树干上边 绑条布 咧？嗱呢样真系可圈可点嘅，但系晨早流流。我哋唔好講呢啲嘢，咁但係亦都不難去理解，大家會聯想到某一啲嘢，咁就唔好啦。 但總之咧，就係就算棵樹承受得到，都唔係俾你咁用咯。 嗱，好啦好啦，咁咪調翻轉頭，我哋梗係咁樣講，即係話人梗係容易噶嘛。你唔啱，你喺個户外嗰度綁條繩上，掛條布上做空中瑜伽，你唔啱。 係， 我哋係咁講佢唔啱啦。 係， 調翻轉頭，我哋要幫佢諗下， 喺邊度做係嘛？ 就係啦。 咪喺翻 studio 度做咯， 喺翻美國嗰啲歐可以掛到三百磅肥佬嗰度做咯。 你哋又唔好咁樣講，正所謂 好似好簡單喎呢一個 兩樣嘢。第一，有頭髮邊個想做辣痢啊嘛？咁如果佢可以揾到一個室內嘅地方做，佢點會無端端走去户外做先？ 就係佢喺室內做得太多啦，佢厭啊，係啊， 想尋求新鮮。 好啦，你講得啱，你講得啱，崔傑同。如果你話，室内做得多，我要寻求一个户外嘅新鲜空气， 系啊， 咁佢冇错噶，咁点解你又唔俾佢做喺户外嗰度进行呢个空中瑜伽咧？ 但系搞咗棵树啊， 系啊，搞咗棵树唔系几好， 系啊， 咁如果系咁样嘅话，佢又想吸收多啲新鲜空气，佢又想进行喺户外。嗱，而家譬如话啲主题公园都同你讲 喺嗰度做瑜伽啦， 我哋 对住鱼缸， 系对住个鱼缸做户外，我哋有啲新嘅感觉。 系， 咁人哋而家都系。進行緊相同嘅嘢啫，點解你要即係咁樣話佢咧？ 咁魚缸嗰度佢批准咗你嘛？呢棵樹大家噶嘛，好似唔係咁好咯。 嗱，所以咧，即係如果呢位女士們下一次真係想即係又要户外進行咧， 係 最基本，起碼要做兩樣嘢先， 申請。 啊，申 我谂到啦， 申请乜嘢啊？ 申请我都唔知， 申请咩先？ 我都唔知，問下相關部門， 同邊個部門申請啊？ 我就係諗緊 漁農署。就同袁老师申请，我想今日喺第呢个公园嘅第384号树上边进行空中瑜伽 嗰段啊，嗰 段啊， 同埋嗰节咁样，嗱，好难噶嘛。咁究竟应该点样做咧？咁第一佢应该要做嘅，起码去到最后问一问身边嘅人，各位，我而家想喺呢度做空中瑜伽，有冇人反对？冇啦嘛，三二一，我可以做啦。 系 第二。最單獨都問一問嗰棵樹啊，即係成日話啲人會同植物傾偈㗎嘛。 係啊係啊， 樹啊樹，樹，我今日想掛自己上去，不過唔係乜嘢，得唔得？ 係啦， 即係最單獨問一問啦。 我唔想整到你受傷嘅，但係我又想掛住你喎。 嗯，係。 咁究竟關係好咧？唔係你同樹溝通，即係要用翻人嘅語言㗎嘛？ 神早流流咁難啊啲嘢啊！ 係啊，冇， 我想掛住你啫， 想掛住你啫。喂，可能佢係咁，即係呢個姐姐。我挂住你啫， 得啦得啦 ，Angie 启动咗啦，哦啊！ 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这里安心睡， 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手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 7:48听紧有 Dear Jane 嘅最后一间唱片铺。 我是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神光第一线， 早晨钟哥，早晨崔杰彤， 早晨林伟，早晨林伟。 我问下你哋先，有冇试过咧？出到街嘅时候咧，发觉自己身上面唔记得带钱嘅情况咧？ 不如调翻转头问啦，我有冇经常出街嘅时候有带钱啊？ 系你实有啦， 其实系冇嘅， 系咩？ 我因为佢有卡咪得咯， 唔系卡都咪得一张咯。啊，系啊，即系公开咗自己一个嘅习惯， 系 咪好多人咧成日都好中意有好多张信用卡嘅、 嗯， 即系呢样优惠嗰样优惠啊。咁我自己咧得一张嘅啫，我就冇啦。 我都系得两张嘅啫， 哇，多过我一倍、啊， 我有三张添，你咪借俾你啊，千祈唔好添啊， 因为好烦啊，因为去到还卡数嘅时候咧、 嗯， 我即系张张卡嘅还卡数日期都唔同噶嘛，咁你要记住呢样嗰样嗰样，咁我又唔系太喜欢自动转账，我中意用银行排队噶嘛， 我都系，系啊系啊， 咁变咗好烦啊，咁又可以最后一张卡就， 所以我两张卡都系同一日还款嘅， 哦系咩、啊？可以搞到咁准嘅咩、 啊？我真系唔知道我系我教啊，定系咁啱嘅，系、 哦、 啊，咁你两个都系。好便利自己生活嘅，咁所以即系系拣呢个方法。咁我都要学下你哋啦，因为我都觉得其实系几乱嘅，成日有时月头，有时月尾咧都要记得好清楚。 好烦啊，好烦啊！ 系啊，嗱，不过今次点解咁问你问题呢？我曾经试过有一次系真系唔记得带钱，但去到几时先知咧？就系朝头早翻工嚟到呢度啦，咁啊搭的士啦，咁啊嚟到落车嘅时候发觉，咦？点解搵匀晒成个手袋都冇钱找数咧？咁我咧就用咗一个方法，因为好彩就喺公司啦。咁、我就话：唔好意思啊，师傅，你等一等先，我入去攞钱。咁好彩，我自己office 咧就摆低咗啲 cash 喺度咧备用嘅。 哦， 系啊，我会摆低啲钱喺度。 我已经打个电话，小白，你喺咪度？咁样就解决咗。 唔系，因为我嗰阵时系翻六点啊，星期日，咁变咗咧，真系几难搵到人求救嘅嗰、那个钟数、 你摆边个位嘅啲钱？话声我听先。 系咩？ 咁下次 我帮你添啲。我帮你添啲， 咦？啊、你跟我想的東西不同我谂 嘅嘢唔同，唔系我谂嘅嘢一样，讲嘅嘢唔同啫。 咁咧就解决咗呢个情况啦。咁但系点解今朝就突然间问呢、因为咧掀开报纸咧，见到一个都几有爱嘅新闻。咁、有个乘客咧同我一样咧，都系唔记得带钱。嗱，不过情况就相当之唔同啦。我唔记得带钱嗰一下咧，我就好清醒噶、因为我啊翻工啦。佢唔记得带钱嗰一下咧，就系佢饮醉酒嘅。佢就系咧，系上车嘅时候已经系醉醺醺噶啦。咁、到落车嘅时候咧，就发现自己冇钱俾车费，咁点算咧？如果真系到你哋咁样啦，你系醉醺醺嘅情况底下，你发觉自己冇钱，你会做咩？ 醉醺醺嘅情况底下冇钱啊？ 嗯、 醉醺醺嘅情况底下冇钱，咁啊梗系走啦。 我估你唔到啊！我以为你会起码打电话求救， 系咯， 绝对系唔啱，咁你都惊。不可以这样做， 正路应该就这样 了、 他就选择了一个我觉得都挺古代的方法、 嗯、 就是在身上拿一件信物出来、就抵那个车资、 哦、即是譬如有个玉佩就给个玉佩对家 是的，他是现代一点的，他拿手表出来、真的给一只表的司机、司机又 OK、 这只表是不是名表先 那一刻看不到黑掹掹的嘛、但是呢事后呢司机就、在个网上就讲给人听有件这样的事情、被啲精明嘅网民发现，佢真系一只名表嚟噶。咁啊，司机咧就谂 下，嗱、 佢当其时又唔知嘅，即系听啲网民讲咁啊，可能半信半疑啦。就真系攞咗去一啲验呢啲名表嘅地方嗰度验证，发现佢系价值20,000元。 两万蚊， 系啊。 等先，我想问一下，咁佢俾只表司机嘅时候，佢系话当车费啊，定系话？会揾翻佢赎翻只表先。 No, 嗱，你讲得啱啊，崔杰同佢有讲明嘅。佢话嗱，呢、這个咧就当车费，有证嘅咧就俾 tips 啦。 哇， 20,000元，有证俾 tips。 系啊，咁佢好醉下。 系咯， 嗱，个司机都系好似你咁谂。 系， 于是乎咧，佢当知道咗呢只表原来成20,000元之后咧，佢就好有心啊，佢真系去翻咧嗰个客人落车嘅地点。 哦， 嗱，佢当其时相信佢系住喺嗰度啊，因为个屋 喺边度落车啊， 喺嗰度落车啦。咁于是咧就喺打。停之后，佢都等咗一段时间嘅，咁、问下出边嗰啲保安人员啦，就讲咗俾佢知，当晚咧发生咗件咁样嘅事。我而家咧其实系想嚟还翻只表俾嗰个嘅 当事人 嘅，系啦，佢真系谂住还嘅。 咁唔使还住，即系就算如果我系嗰位的士大佬咧，我第一样嘢我即刻报警先。 哦， 哇！ 嗰隻錶太名貴啊， 嗯， 恐防有詐， 係， 即係突然之間唔知道背後會有啲咩有啲咩事啊。 咁、嗯、但係佢就選擇咗去揾當事人先，我估佢可能都有諗過報警嘅，係係係。咁但係就揾，咁佢真係俾佢揾到喎。 係， 咁當事人就話、啊：，其實咧，我真係諗住送俾你㗎。 嚇 嚇，係啊。 佢唔係話佢醉咗嘅咩？ 佢話佢醉，但係佢當事人自己表示咧，佢雖然係醉，但係其實佢嗰下有意識地 自己做緊咩嘅， 俾佢嘅。於是乎咧。竟然咧，最嬲尾件事發展成點咧？就係、是、跟埋啊當事人翻屋企咧，攞埋隻錶嘅嗰啲證書啦、 信用 卡啦、盒啦 ，click click 咁樣咧。 即係張單又俾埋佢。 係啊，連張單都俾埋個司機，就連曬原裝咁樣咧，就送咗俾個司機啦。 咁咪即係攞埋個保養。 係啊， 單就有保養啊。 冇錯，佢就係因為想真真正正當係一件禮物咧，多謝佢咁有心，咁所以咧、哦、就真係原裝所有嘢都送曬俾佢啦。仲、 嗯、 要原來係發現係新錶嚟，所以個保養期都幾長。中哥，你講得啱啊！ 哇，咁嗰、那個的士大佬咧，咁佢攞咗呢隻錶之後，佢有啲咩感，即係有啲咩回應啊？起碼都請佢食翻餐飯啊，或者咁樣一個 tips 會免多咗少少啊。 嗱，我相信咧，佢可能都有諗住回應嘅，咁但係佢回應咧應該係用佢個善心繼續服務市民啦、 哦。 因為咧佢自己都話唔會賣呢隻錶，因為嗱，比較有啲人可能攞咗，我又唔係平時諗住戴開啲名錶嘅人啦。咁到底我擺喺度係做咩咧？咁 我哋擺咯， 真係諗住攞嚟擺。 供奉咁樣啊？ 冇錯，佢諗住提醒自己，即係遇到啲咁嘅好事喎、啊，咁都係要提醒住自己啦。路不拾遺咧。是一个好应该做嘅。 好啦，咁呢呢件事件咁就完结咗啦，因为当事人话我真係真心送俾你啦、 嗯。 有啲咩启示呢对大家。喺呢件事上边有啲咩启发呢 慷慨嘅人周围都系。 系就系、是、啊，系咪啊，有冇啊 好心有好报。 好心有好报啦。 系。 大家即係我只可以话你太年轻。 哦，多谢。 凡事睇清楚啲。 我就想你赞我。 睇清楚啲。正话阿林慧都讲咗，当时发生嘅时候，嗰个女士系做咩啊？饮醉酒， 系啊， 但系佢懂得我要用身上面一啲嘢代替我嘅车费， 系 咁成日听啲人讲话酒醉三分醒，原来系真噶，咁即系话如果以后有人同你讲我想乜嘢啊，你唔好介意，因为我饮醉酒，佢系呃你嘅。 走吧，别留下你扫跑，从光之后没人用你担保，从未求善养，请你收好你银包，收拾用面做那黑炮，这生物极难公教，任我如何厚待都不见效，音乐近来就觉很吵，曾经亲吻现时就似打搅，情话和誓约你不将我言而欢闹，那天珍贵都像信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来日你或会变，但我都没有福等这日，真心已不再剩下包装盒里面的你，要了共他嬉戏，谁还要留住你的吻？去吧去吧，刹那也别留下，别再扮愤怒对着我碎掉一个吉他，曾经珍贵都像信物，如今讨厌都像废物，谁又要为了爱没有泡沫自创没原则，先走这关系人面以后的我，是个更幸福的我， 风水，回头来清散。带走伤害，带走你的爱，我很骄傲，我不要黑怪，泪求恋爱，情愿全犯爱，可爱的你，可恶的你，也同进那下代。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那香水现在低级，不要忍耐，得知你在。早放在餐台，让你煎妥了电脑障碍。 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钟，听紧有卫兰嘅《带走你的垃圾》。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天晴嘅，日间干燥啊，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室外温度而家24度，相对湿度74%。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句。 我的嘢我自己搞得掂啊，你唔知咁多噶啦。 我冇嘢想同你哋讲啊，我瞓觉先啦。 物理学家居里夫人曾经讲过，一家人能够相互紧密合作，才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幸福。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你屋企人讲一声。我有嘢想同大家商量下。 升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呼吁抵制法国商标货品。分析指出，在近期阿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军事冲突之中，以及利比亚内战之中，法国和土耳其的立场有分歧。加上近期埃尔多安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之间有关穆斯林的言论，导致两国关系紧张。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4.79，瑞士法郎0.908，加元1.321，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8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15点，跌1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84美元，卖出1,903.68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点，强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是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啊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吐露港公路啊。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啦，同埋运头塘村两宗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而家龙尾咧非常之长噶，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南华埔，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出翻去吐露港公路咧就挤塞，龙尾咧就喺丁角路近住大贵街，咁亦都影响埋大埔嘅南运路啦。广福路啦，同埋大埔太和路一带嘅交通噶，咁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同埋运头塘村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而家仍然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咧，车龙好长啊，排到去粉岭公路，咁影响到粉岭公路出翻去吐露港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南华埔。咁沿线路出翻去吐露港公路，龙尾就喺丁角路近住大贵街，咁大埔嘅南运路啦。广福路啦，同埋大埔太和路咧，一带都系挤塞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请改行其他道路啦。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在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挤塞，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创知中学，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深麻实道，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加龙村，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挤塞，咁去翻清水湾方向龙尾就在郑直之中学，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龙尾就光板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二台通识六十秒。 越嚟越多人鍾意网购，不过如果諗住网购家用电器就要加倍小心啦，因为其他地方出售嘅家用电器未必适合喺香港使用，而选择适合嘅家用电器，首先我哋必须要选购一啲符合电器品安全規則嘅电器，佢哋应该有适当嘅标记，例如牌子、型号、压定电压、频率及功率等等，同埋要记住三加二呢个口诀，当中嘅二系代表电器嘅压定电压系220伏特，而三字就系话电器必须装有符合规格嘅三脚插头，千祈唔好谂住插头唔啱就用啲有不规则插孔嘅万能插梳啊！使用附有不规则插孔嘅万能插梳，好容易出现接触不良，有机会引致火警噶。另外，为咗避免漏电而引致触电嘅危险，电器必须有效地接上地线，俗称水线，除非它是具有双重绝缘设计的电器。而一般具有双重绝缘设计的电器都会附有一个回字的标记，选择家用电器的时候就必须要留意了。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处提供。 声音演绎阿 Lu， 二台通识六十秒。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早晨，点 啊？早晨啊！今日咧就真系要睇下呢个咧，哇，巨型啊 ，IPO 啊，新股蚂蚁啦，咁啊，究竟啊一阵我哋嘅财金达人点去分析咧？即刻请佢出嚟先啊！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青卿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啊！喂，睇到咧，即系美股方面啊，麻麻地啊，道指咧要跌啊，跌650点啊，九月初以来咧最惨咁啊！究竟系啲乜嘢原因令到咧美股大跌啦？有冇机会咧拖冧埋港股咧？交俾你分析下啦，唔该。 好啊。 咁啊，美股方面咧，主要都係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又睇翻似乎都真係特朗普方面咧，就控制疫情上邊咧，都真係效果麻麻地嘅。咁同埋而家就臨近大選，好快啊，仲有兩個禮拜到啲大選噶啦嘛。咁就變咗咧，就可能嗰個係即係市場上邊咧嗰個即係不穩定情緒方面咧，都會係加劇嘅。咁另外就而家嘅時間咧，因為就係大選啦。咁我相信咧，就達成呢個係刺激經濟方案嘅共識嘅機會就越嚟越低啦。因為呢個時間都唔想益咗是但一位嘅候選人啊嘛。咁所以就喺嗰個推動經濟上邊，喺美國方面咧，就似乎暫時就遙遙無期處咯。咁所以形成咗美國市場氣氛方面咧，就比較係波動。不過我覺得係一個波動嘅，即係我又唔會擔心佢話持續性大跌，因為始終美股就唔係話太差嘅，講真就。 咁可能大家近排又唔睇美股字啊，睇呢一樣嘢啊 ，small is beautiful, small is powerful， 講緊係乜嘢咧？就係呢個螞蟻集團。 哇！呢樣真係厲害。 有啲朋友都唔明咧，點解喂？佢間公司好地地點解會叫螞蟻㗎？應該叫 大笨象、 大笨象啊、獅子啊、原來 大鯨魚咁樣。 今時今日，大笨象同埋獅子都未必夠只螞蟻行得快。 係喎，跟住就咁樣啊！即係經常咧都話我哋做人好驚周身蟻啊嘛。但係而家最近喺股票市場嚟講咧，最好就係周身蟻咁樣啊。咁但係今日咧就招股啊。咁其實抽唔抽得過先係第一個問題，抽唔抽得過？ 嗱，我覺得咧呢只股份就基本上都要買噶啦，都要抽噶啦。不過咧就至於抽嘅策略方面咧， 係啦，點樣咧？ 要諗下啦，係啦，因為點解咧？其實我覺得咁大隻嘢嘅話咧，我又唔會期望短期投嗰上市兩三日嘅話咧，就哇急升啊咁樣，就比較困難啲嘅。咁但係呢只股份方面咧，就其實係市值係非常之大噶嘛，講緊4000多亿美金，即係幾萬億嘅港市值。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好快咧，我相信就會快速地納入呢啲主要嘅指數嘅成分嘅。咁所以基本上好多係基金又好，機構性投資者都好啦，都要齋只股份，因為個比重都唔輕噶嘛。咁所以變咗咧，就類似好似阿里巴巴啊，或者係京東啊呢啲上咗市之後咧，或者美團嗰啲上咗市之後咧，就慢慢有一個比較長期嘅升勢嘅。咁所以我覺得呢只股份咧，就上完市即係抽，我覺得都唔會抽得太多噶啦。咁抽完之後咧，都不妨揀啱個靚價咧，就再增持嘅。咁至於你話要抽嗰啲咧？嗱，孖展你小心，即系要计下数啦，因为而家啲成分 平， 帮阿欧问紧， 系啊，啲息唔系好平嘅， 系咯， 咁同埋咧，你见佢嗰个系即系嗰个即系安排咧，就似乎想每即系中签率咧，就每人一手咁样嘅，咁所以变咗咧，可能你嘅中签比率就唔会话太高，但可能每人一手，咁你就要计下个利息嘅成本能唔能够摊分啦，咁同埋我头先讲啦，我唔会觉得佢话即系头一两日升几下个 percent 嗰啲嚟噶嘛，咁所以其实抽孖展咧就可能反而系冇乜数咯。 系喂，如果真系做到每人一手，另类 I bond 嚟嘅，呢啲钱系应该要试下参与下，系咪咁样睇啊 ，Kenny？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我觉得如果真系每人一手嘅话咧，基本上就都类似一个咩噶啦，福利咁啊， 派福利啊。 I bond 又唔可以直接咁俾啦，I bond 就系即系上次我哋都提过啦，I bond 就系话呢个回报真系非常之有限嘅，即系基本上都系两厘嘅啫，因为而家冇通胀乜滞噶嘛。咁第二就系话，不过咧佢就好安全嘅，基本上系你系当系一个银行存款咁样保本。但系蚂蚁嘅，咁你肯定个升幅嘅 potential 就会比较大咯。不过股票嘅价格总有波动噶嘛。 好，咁我问下 Kenny 啦，有关呢个汇控啊，因为咧汇控今日就会公布第三季嘅业绩啦，咁但系有预计咧就话预料佢就少赚咗57%咁多，咁我想问下咧啲老股民啊，如果可能即系70多元嘅时候买，咁 你而家之前你70多元嘅时候买系咪？ 我冇持有，咁应该点算咧？而家 Kenny 有啲咩部署好咧？ 其实讲真，我哋都喺节目讲过好多次，汇控咧，我觉得你基本上你要翻翻70多元或者以前啲高水平咧，其实有困难嘅，因为你从嗰个数据睇到啦，佢哋嗰个股本回报率得个3%多嚟啫，咁你相较啲内人系讲12%嘅话咧，其实系即系相差一橛噶。咁佢而家估值其实唔系平，好平喎，虽然佢跌咗好多落嚟，你感觉上话由80元、78元跌到来30多元，跌咗一半有多啦，系咪好平咧？但其實我哋睇股價咧，睇嗰個股份嘅價值，唔係睇個股價銀碼噶嘛，係睇個估值 P/E 啊嘛。佢而家 P/E 都講緊12-13倍噶。咁如果以咁低嘅股本回報率嚟計嘅話咧，佢個市盈率就真係唔平咯。所以佢個股價跌咧係正常嘅，因為你睇翻內銀嗰啲咧，人哋 trade 緊4倍到 P/E 嘅啫嘛。咁仲有息派喎，你而家匯控連息都冇得派喎。咁所以我覺得你又唔好期望過高咯，反而調翻轉嗱睇下啦，我覺得。個業績之後咧有兩樣嘢值得睇嘅，第一就係話 究竟佢會唔會暗示咧出年有機會恢復派息啦？ 嗯。 第二咧，就係佢嗰個業務上邊咧，會唔會有一個改變嘅機會？因為其實之前佢都杜嘉琪都有講過，就話可能喺中國市場可以發展多啲嘅。 係啊。 咁其實佢講真，佢嘅強項咧就係中國同埋香港市場，因為佢佔咗盈利成收入成七成噶嘛。咁所以反而調翻轉咧，就將個重心轉翻嚟大中華區域嘅話，同埋發展翻嗰啲財富管理啊、零售嗰啲嘅話咧，反而係有機會提升個回報率咯。 你都知佢嗰兩隻獅子嘅真身，其實都係上海噶啦。係啊。咁佢中環底嗰兩隻都係分身嚟嘅。 不過我想問一問 Candy， 我正話講開嗰隻蟻咧，我久久未能忘懷啊！咁我突然之間咧，好似堪輿學家上身。咁今日咧睇到咧，就話個平民入場費啊，就係4040啊。 係。 咁今年咧就係2020年啦。係咪即係佢隱藏咗呢個股票？如果我抽中咧，佢有機會升一倍咧？ 一倍啊！ 係咪有呢個玄機喺裏邊㗎？ 可能嘅喎都。 其實咧，我又唔敢咁樣講話係嗰日玄機，但係咧，我覺得呢啲股份咧揸一段時間啦，升一倍其實真係都唔會話冇可能嘅，因為你睇翻我哋頭先講嗰扎 ATMX 股咧，其實全部都真係升咗一倍， 真係啊，美團一定有啦，係啊，即係3690，所以都幾誇張嘅。嗱，今個禮拜咧，對於財金嘅世界咧，就好多新聞同埋好多業績公布嘅，咁包括今日開會啦，五中全會啦，咁啊講下14/5啦，有冇啲板塊之前可以啲部署下咧，咁啊呢个系第一个命题啦。第二就系咧超级多啊，唔同嘅股份咧都会喺今个礼拜出业绩啊吓，咁啊Candy 今个礼拜嘅股市系咪相对利好嘅气氛会好少少咧？ 我觉得呢个内地方面咧就四中全会方面咧就应该都系一个系重点嚟嘅。咁就因为佢会讲翻14/5规划里边嘅嘢啦，咁就。可以睇翻嗰啲係即係依個係受惠嘅範疇，咁包括就係內需消費啦，因為而家都成日都講緊內需消費啦。第二咧就係光伏啊，同埋政策係會相關嘅股份咧，應該都係焦點嚟嘅。 咁所以大家咧又可以部署下呢啲嘅板塊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Candy 鄧青卿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Candy， 唔該 Candy， 我哋之後再傾過啊，拜拜， 唔該曬，拜拜。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好，8:19啊，室外气温咧而家24度，相对湿度75%。 系啊，咁啊，大家赚到钱啊，当然咧要消费下噶啦。咁啊，边个保障你嘅消费咧？就系消费者委员会啦。咁啊，我揿咗入去咧， 都系嘅， 系啦，消费者委员会嗰个网站嗰度咧，喂嗱。三個人都是駕駛者，包括 Kitty 啦，同埋鐘哥啦。喂，你有冇諗過咢？即係平時send俾你嗰啲短信咧，未話俾你聽啊！我哋油公司咧又減幾多幾多油啦，咁你快啲嚟入啦咁樣啊！咁你有冇覺得咧？自己係咪真係受惠到咧？咁樣 我由頭到尾，由細到大都唔覺。 系你都唔觉系嘛？ 从来唔觉， 从来都唔觉， 我好强硬咁样讲。 你冇办法，钟哥，你揸嗰啲跑车咧，好似倒水咁样，用嗰啲俗语系。 唔关事。 唔该，打爆个油缸，跟住两日之后，冇晒咯，油再入咁样系咪啊？ 即系好简单，佢话有优惠啊，攞咗咩卡又优惠，即系佢啲专用卡又优惠。咁你永远入油嘅时候，你都会发觉咧，就系点解入极都入唔即系越入越多钱啊？ 系啊， 优惠咗噶咯， 系 啊，越入越多钱。 但明明新闻话油价跌噶，国际油价跌噶，系咪？ 呢个咧，我作为一个即系睇咗呢啲新闻咁耐嘅人，好容易讲俾你听 系点？ 系油价跌咗， 系 人工贵咗啊嘛。 哦，原来咁， 就系咁咯，永远都系咁样噶。 只所谓拉上补下， 点解啦？都要加价， 营运成本上涨。嗱，呢一个咧，计算机唔知帮唔帮到大家？只要揿入咧消委会嘅网站嗰度咧，有一个叫油价嘅计算机，咁你就输入自己。譬如我要入300蚊油嘅咁样，跟住咧佢就会帮你咧搜寻晒咧全香港最平嘅油公司出嚟噶啦。呢个系消委会嘅呢个油价计算机，未听过咧。 未啊，而且亦都觉得应该搜寻唔到啊。香港边有平嘅油公司？ 系啊，可能钟哥系谂住咁样啊，即系你有阵时咧，即系想啲人鼓励你啊。 嗯， 系啊，咁你最多鼓励咧就系去油站，点解？佢会同你先生系咪加油啊？你话系啊，加油啊， 唔该，加油啊。 声音如伴随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 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已带回都已所想，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线微微的窗，仍能攀上。世界如云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末世中尚有唱，连系着身的险界不曾遇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终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 西方冯允谦的 A New Day。 今天出面24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4%， 来到早上的8:23。早晨林慧，早晨崔杰彤， 早晨。 很多的打工仔都在这个时间就上班啦，是不是？有些就如果即是上早一点的都已经可能回到公司了，因为怕出面塞车塞得犀利，那么工作做不切，那么怕工作做不切呢，那么因为很多东西要回公司做，可能電腦用起上嚟又舒服啲啦。我有一個嘅叫做措設施啊，唔知啱唔啱喺香港咧，都可以俾啲打工仔用下。嗱，講緊咧，日本有一個咧叫做流動辦公室。呢個流動辦公室咧，望起上嚟嘅時候咧，佢大概係似係我哋四個電話亭咁大嘅 size。 哦， 係啦， 咁都細細地嘅啫， 細細地 擺得落張台。摆得落部电脑系啦，即系一个位咯， 一个位嚟嘅。咁佢咧入边的而且确好似崔杰彤所讲，咁佢就可以有一张嘅台啦， 一张凳啦， 一张 电脑啦，最紧要有部冷气。 系啦，你讲得好啱啊， 冇咁焗啊。 佢而家咧就喺全东京，即系东京嘅地方入边咧，铁路又好，街道都好，或者一啲叫做商用嘅楼宇嗰度咧，佢哋都放咗呢一类型咁样，好似好大个嘅呢个 box 咁样，一个好大个盒仔。咁啲打工仔。因为而家都成日要走嚟走去，特别咧系一啲日文有句字叫出将，即系咧佢要由可能第二个县去到东京嘅，咁佢哋就未去到 office， 但系有好多嘅业务赶住做嘅时候咧，佢哋就揾嗰一啲去做 target， 即系嗰啲客人系 target， 即系好似工作嘅驿站咁样。 冇错啦， 喺嗰度歇歇停做嘢先。 咁佢去到嗰度咧，佢有好多唔同嘅 service 嘅，咁但系你话喂点样用啊？咁佢首先要登记咗佢。佢哋網站啦，然後你要預約嘅，係啦，咁佢都有收費嘅，大概係250 yen 十分鐘咁樣，係啊，嗱平唔平咧就見仁見智啦。如果你做嗰啲大生意嘅，你覺得250 yen 我俾十分鐘， 一個消費咯， 係啦，佢入邊又有台，又係佢有張寫到明咧係用呢個人工力學做嘅凳， 係啊，即係幾重都唔驚。 然後咧佢又好貼心地咧，佢嗰個台咧其實下得係冇嗰啲台腳嘅，咁你就可以將你嗰個嘅小行李仔，如果大家都成日去東京咧，都會發現啲人都係好中意拎嗰啲行李仔嘅， 拖夾啊， 係拖夾咁樣，咁個夾又可以收喺下低。 咦，我諗到一個問題喎，因為咧，我以為即係小白你講呢個措施咧，就係等人哋，突然之間可能老細話要 check 嘅，或者突然之間有啲手頭上嘅嘢要改咁樣，就衝入去呢一啲嘅臨時辦公室嗰度啦。咁但係原來又要預約 嘅 喎。 嗱，咁但係預約嘅制度其實好嘅喎，因為你可以即刻喺電話嗰度咧 check 到邊一個。嘅流動辦公室係空啊嘛， 咁即係佢早預早嗰個早唔使好早嘅，即係可能早十分鐘咁都得嘅。 係啊，總之你係要透過電話預約，因為點解咧？佢嗰個保安問題啊，如果你要入去嘅話咧，你咪就咁。你嗰只 开门冲入去， 系啦，开门冲入去， 随意门咁样。 系啦，佢就唔系随意门嚟嘅，佢咧就会预约咗之后咧，佢就会俾个密码你。 哦， 咁你先至可以用呢个密码咧入去嘅。 有啲似香港嗰啲速递嗰啲柜咯。 啊，系啦，系啦，即系你都系攞咗个密码，然后你就可以入去啊嘛。咁佢哋其中一啲咧标榜嘅就系入边所有充电又有啦，有 WiFi 啦。 哦，呢个紧要啦。 有个系啦，有个好大嘅电视机，咁你可以喺嗰度做视像会议，即系你突然间，我要做个视像会议。 咁你喺街做嘅事情會好 odd 噶嘛？人哋傾可能傾生意咁樣，咁佢就俾一個咧就完全隔音嘅地方俾你，咁、你就可以入去咧就做你自己想做嘅一啲嘅工作啦咁樣。咁同埋佢都話到嗰、那個佢哋用嗰、那個唔係叫冷氣機，佢哋嗰個叫濕度温度控制器，係、啦。因為咧冷氣嘅定義咧有好廣泛嘅，我哋香港冷氣真係凍嘅，佢哋啲冷氣都唔好諗住佢會凍， 即係佢恆温咁啦， 唔係 啦，總之透到氣啦，入到去 有啲風流動下咁樣就算噶啦。 咁我又諗到啦，其實咧呢一類嘅地方咧，而家未即係我哋香港未有啦，但係好多人咧就係去一啲連鎖嘅咖啡店嗰度咧，其實咪又係用呢個用途咧，即係 借佢 WiFi， 係借佢 WiFi， 跟住坐低 hit 一 hit， 咁啊，然後就自己開部電腦出嚟做下手頭上緊要嘅工作咁樣。咁其實佢係咪代替咗即係呢一類型嘅地方咧？ 文化唔同，如果我哋喺譬如咖啡嗰度，咁我哋可能真係會 casual 少少，就算可能同人傾嘢咧，我哋都會喺咖啡嗰度願意同人哋傾啲嘢，就算視像都好啦，可能有啲嘢要一路 hold 一路 display 嘅，咁你知啦，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係日本或者其他唔同地方嘅文化咧，佢哋就比較抗拒呢一樣嘢。 哦，即係佢哋唔會好似我哋咁樣喺個 cafe 度就動開部電腦就做嘢或者講嘢。係 啊，因為佢哋喺個 cafe 嗰度咧，就應該係飲嘢或者做一啲好安靜嘅工作嘅。 哦， 如果你喺 cafe 嗰度無端端開會，雖然話就話視像啫，其實都會俾人望住嘅。 哦，咁所以呢個空間就有呢一個嘅好處啦。 係啦，呢個空間咧就可以即係完全你自己私人嘅空間，咁你就入邊即係做乜都得，咁可以處理好多唔同嘅工作啦。咁但係我有諗過呢一樣嘢可唔可以搬過嚟香港咧咁樣，頭先崔傑同就講咗啦，香港文化就大家會去嗰度 cafe 嗰度可能會 hit 一 hit 啊，已經做到呢啲嘢。如果要擺個咁樣嘅一個叫做流動辦公室喺香港，你估有冇人幫襯？ 佢咪直頭擺喺條街度啊？ 嗱，佢喺火車站有啦，即係火車站或者地鐵站有啦。另外就係一啲大廈或者條街中間，可能闊啲嘅街 都有， 佢中間都會擺。佢點解咁安心放喺嗰啲地方？因為佢完全隔音。 哦， 所以佢話完全可以 ignore 咗。 大马路旁边都不怕 啦，即系出面好嘈，咁入边你一闩埋就好像我哋录音室咁样，一闩埋你就好静咁样。 系咯，咁你相对地喺入边讲嘅嘢，出边啲人又听唔到咯。 系啦， 咁所以嗰个私密度 OK。不过我又谂到啦，如果真系要将佢摆喺香港咧，我觉得可以再进化一下，因为香港人嘅文化咧喺 cafe 啊或者快餐店咧，除咗话开会倾电话咧，仲有一样嘢好多噶，就好中意去温习啊。咁可以变成埋温习用途，咁就 very good 啦。 自修室，因为佢够静啊。 系啊， 佢够静。 我自己就应该好少会用啦，即系我会拣去 cafe， 因为好少开会嘛，除非突然之间啊，可唔可以帮我录句嘢啊？咁我就会匿埋去， 仲要 但系要俾钱咯。 本身嗰个 view 原来系好值钱嘅时候，你 系啊， 梗系 book 啦。 但系呢件事就变咗系我俾钱去翻工噶咯。 咁啊，如果你赶住嘅都冇办法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吐露港公路今早先后发生交通意外，初步消息合共涉及七架车，其中一宗意外有三人受伤。运输署总运输主任何君衡表示，意外现场已经清理，但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有待消散。 较早前发生交通意外的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现在的全部行车线已经重开，但是交通依然非常挤塞，龙尾去到九龙坑附近，车龙大约有七公里。我们呼吁由大埔、上水、粉岭出九龙的驾驶人士请保持忍让，可以考虑改用其他道路，例如新田公路，同埋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而家现场已经清理咗㗎啦。咁当时呢涉及呢係四架嘅私家车啦，亦都有三人受伤。咁大约个时间大约係7:21左右发生啦。咁个现场已经清理好，同埋呢但係而家呢就因为有多车辆呢係出九龙啦，所以呢个交通依然都係非常挤塞嘅。个意外发生地点呢係近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嗰个大埔铁路码头附近。 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巴雷特的大法官提名，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程序，下一步将由总统签署任命。 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上月逝世，特朗普随即提名48岁的巴雷特填补大法官空缺。任命获通过之后，最高法院内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将由5:4变成6:3，亦令到巴雷特能够赶及审理可能出现的选举诉讼。中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要求美国广播公司等6家美国传媒驻华分社向中方申报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和财务等资料。外交部批评美方严重损害中国媒体声誉和形象，暴露美方自我标榜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强调中方措施完全是正当合理防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如美方一意孤行，错上加错，中方必将采取进一步反制措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3,396点，跌9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03美元，卖出1904.5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4，瑞士法郎0.908，加元1.32，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天气方面，本港今日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码头围道啦。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咧有交通意外，咁较早前系全线封闭嘅，啱啱咧就收到运输署嘅通知，快线咧就开翻，但系慢线系仍然封闭，咁影响到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土瓜湾道近住木厂街。重复多次咧，就系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咁头先系全线封闭啦，而家快线已经解封，但系慢线咧仍然系封闭，尾去到土瓜湾道近住木厂街。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啦，大半个钟之前已经清理好啦，咁但仍然係非常挤塞嘅，龙尾係排返过去粉岭公路近住和合石啦，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吐露港公路嘅支路挤塞，排到去丁角路近住下坑村，咁大埔嘅太和路一带呢都係挤塞㗎。重复多次，就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仍然係非常挤塞，咁龙尾呢係好长㗎，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和合石对出，咁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去吐露港公路嘅支路挤塞，排到去丁角路近住下坑村，咁大埔嘅太和路一带呢都仲係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西行排到去李景湾。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都有车龙的，排到去百香路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咁只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啦，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飞鹅山道。3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呢一段咧就慢车，排到去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 翔道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去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律伦街呢一段仲系有车龙，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退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和斜村。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咧非常挤塞，龙尾系过晒朗日峰，去到曹公潭康乐中心啊。重复多次啊，就系全锦公路落翻全锦交汇处。非常挤塞，龙尾去到曹公潭康乐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音乐说下头杨思敏的音乐选择， 会不会在低潮的时候你有一些特别的歌给到一些激励你的呢？ 梅艳芳妹姐的歌 Stand by me。我的前度啦，我为了要 keep 住呢个关系 work， 我就不知道啊，你想我点啊？我满足你啦，我做啦咁样。自我价值好低，介绍咗啲临床嘅心理学家，全盘托出咯，因为我从来冇同人讲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的东西他帮你不到，但是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彭美讲心理， 米尔格伦效应，人在封闭的环境底下会产生服从权威者指示的心理效应，这个就是米尔格伦效应了。这个效应十分强烈，人往往都难以抗拒。 好，钟哥、林慧，我哋今日要讲嘅就系米尔格伦效应。知道你听完咧都 唔明啊， 系啦，眼神恍惚咁样啦。嗱，其实好简单，即系话咧喺一个密闭嘅空间啦，即系当封闭嘅空间啦，即系有 boundary 嘅，佢意思系咁，譬如可能喺公司啊，或者医院啊、诊所啊咁样啦。咁我哋人咧就会服从权威者嘅一啲指示，即使咧可能你未必想做，或者咧系心里面有啲抗拒，但系因为个环境再加埋嗰个权威者咧，好多时就会令到你咧去服从佢啦。譬如咧举一个例子啦，咁我哋喺诊所，咁譬如医生咧俾 好多指示你啦，你去睇医生，你要咁样食药或者咁样休息，你会哦知道知道知道咁啊。咁嗰阵时咧，嗰刻嘅你咧好听话，或者喺医院留医嘅时候咧好听话，所有嘢咧都遵照医生或者护士嘅吩咐。 因为密闭空间。 系啦，喺一个密闭嘅空间，或者你走唔出佢哋嘅 手指啦， 手指啦，系啦，都觉得系俾佢哋望住嘅、睇住嘅、控制住嘅。咁所以佢哋俾你嘅指示咧，你就会就算唔想做，或者喺度谂下谂下咧，你都会跟住做嘅。但系可能你一出院，即系翻到屋企，医生话 OK， 你可以翻屋企休息啦。但系都记住，嗱，食嘢咧都要食清啲，好似即系喺医院呢几日咁样啊，系啊，唔好食啲油腻嘢，或者准时食药啊咁。咁但系咧，啲人好多时一翻到屋企咧就放肆噶啦， 就唔戒口啦。 系啦，因为咧冇咗嗰个空间同埋个权威者唔喺你嘅附近啦。咁喺美国咧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咁啊美国嘅心理学家咧米尔格伦咧，这个效应就系 name after 佢啦。咁就将咧参赛者咧，即系参加呢个试验嘅朋友咧，分做教师同埋学生两种角色，咁分别咧就带到去两个唔同嘅房间嗰度，咁跟住咧就进行一个记忆测试，只要扮演学生嘅人答错咗，扮演教师嘅人咧就按一下掣电击佢， 哎呀， 俾个惩罚佢， 使唔使咁啊？ 系咯， 系啦，嗱，咁当电击增强嘅时候咧，嗰啲学生咧系会敲墙啊，即系啊有电啊有电，嗱，但系其实咧都系演员嚟嘅啫，系啦，嗱，成套咧都系戏嚟嘅啫，其实咧佢哋系冇真系通电嘅，冇电流嘅，个学生咧只系扮，即系我答错咗，老师就要按掣啦，但系老师唔知嘅。呢、这个做戏嘅学生咧就扮哇电到好痛啊咁样，咁睇到学生嘅反应咧，虽然咧有好多老师都希望喂，好似钟哥嘅反应咁，使唔使咁啊？答错咗啫，好想咧停止呢个实验，咁但系咧嗰个即系做呢个实验嘅人咧，那个主办者咧仍然即系强硬咁样命令，唔得，我哋要做呢个实验，系啦，要继续啊咁样。咁结果咧，四十位做老师角色嘅人咧，有26个，即系超过一半啦，65%嘅人咧，都真系继续进行呢个实验，直至到结束为止。 哦， 即系可能佢哋有提出嘅，觉得喂好唔人道呢、这个实验可唔可以停啊？咁但系因为已经喺嗰间房里面啦，加上嗰个权威者，即系做呢个实验嘅人， 坚持继续做， 系啦，你要做咁样，咁佢真系继续做。咁呢、这个米尔格伦嘅实验咧，仲有后着嘅，就系、是、主办者咧。在教师附近落咗命令之后咧，虽然有65%嘅人继续就做落去啦，咁、但系当呢个主办者即系做呢个实验嘅人离开咗间房之后咧，即系冇人及住嘅时候，继续参加呢个实验嘅教师咧，就只系剩翻22%啫。 哦，即系啲人真系唔做啦，等个权威者走咗之后。 系啦，因为原来权威者喺度咧，就对于佢哋嚟讲咧，就唔好意思啦，可能又施加咗压力啦，又唔知道会唔会有其他后果啦。咁、所以明明佢哋唔想做咧，佢都会跟从佢嘅指示，直至到嗰个嘅那个主办者离开咗间房啦。咁佢哋咧就。可能有空間諗一諗啦，係咪真係要做咧？咁跟住就真係有啲人咧唔再繼續呢個實驗啦。咁即係咧調翻轉頭應用喺公司啊等等，即係話當主管或者前輩啦，要你做一啲，我唔係望住你啊，鐘哥。 你有冇留意？我好少講嘢，因為我覺得咧，點解無端端咧啊，崔潔彤你要講一個咁嘅題目？你咪有啲即係有 意有所指啊？ 冇暗示，冇暗示，我有咩都係直接講嘅。嗱、咁我講埋落去。 係啊，你望住我，望住我。 係啦，當主管又或者係前輩要你做一啲唔合理嘅事情咧，你第一個反應應該點做啊？ 應該出聲咯。 唔係，因為。冇得出声啊！如果系喺你隔 跟住呢个 theory， 系啦， 应该都系嘅。 但如果你唔想服从咧，就要离开佢。即系咧，譬如而家我哋喺直播室啦，咁譬如钟哥话播歌咁样，咁我播歌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钟哥话你一间播歌，咁佢行咗出去去厕所咧， 跟住我哋就有空间可以。 我哋空间就唔得，唔够时间，唔播歌啦咁样。 不如唔好啦。 即系你可能咧，即系如果当你觉得系唔合理嘅时候，即系譬如头先嗰个实验啦，啲老师都觉得唔合理噶嘛。咁但系因为佢喺一个密闭嘅空间。 个主管又喺度，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真系唔想做嘅话咧，可能你要离一离开个现场先，唔好企喺嗰个即系俾 order 嘅人嘅附近，咁尽量咧保持距离，就容易避免咧做咗一啲唔合理嘅命令啦。所以去公司嘅时候咧，冇嘢啦，钟哥， 好啦。 首先咧，我真系觉得你唔系话我啊， 我梗唔系啦，我点 解咧？ 点 解先？因为你话嗰啲人俾嗰啲嘢唔合理啊， 系啊， 我真系觉得我啲嘢好合理喎， 系啊， 好啦，另外一样最紧要啦，如果即系我仲一路听嘅时候，如果我系一个叫做落 order 嘅人， 系 嘅睇法。用翻呢個 theory 啊，同一個我原來係受 order 嘅人去睇呢一個 theory，完全兩件事啊，完全兩件事。我第一樣嘢諗嘅就係，如果我係法路司令嗰、那個，咁我就正話你講話，如果我一行開咗，啲人就會唔做啊嘛， 就會諗啦，係啦，我應唔應該做咧？ 咁即係話 咧， 係啦，咁即係話，如果我從一個法路司令嘅人嘅角度去靈活運用呢條嘅定律嘅話咧， 係， 咁即係話我唔好行開咯， 係啊， 我一路要坐喺度，譬如我想陣間播歌。我要睇到你播咗只歌之后， 先至去厕所， 好去厕所，我就不能够讲完之后就走， 冇错啦， 即系又系咁样啦。 系系， 咁调翻转头，如果我系一个接受 order 嗰个人，咁、我去睇呢度 theory 咧，咁我就要揾个盲点啦。 系， 咁即系话我表面上系要听， 系、 但系我暗砍上要揾个机会咧， 等紧时机睇你几时起身， 就系啦，我睇你几时。走 系啦，唔系同埋第二个咧，我谂到嘅方法咧，就系、譬如阿钟哥俾嘅命令啦，当咧即系而家举个例啫， 系 咁你唔好讲我名得唔得啊？你讲阿陈大文啦， 咁我叫梁荣啦。 系梁荣俾个命令咁，跟住 咧，咁如果系一个空，因为佢另外一个 condition 咧，就系要喺个空间 式嘅空 间，咁、所以可能喺电话度俾嘅指令咧，未必咁有效喎、 哦。 因为我喺我屋企， 系啦，你 钟哥喺屋企咁样，梁荣喺屋企，咁咧我哋有 仲话唔系讲我欺人处， 有一个距离啊，系啦，咁就可能会有即系自己嘅思考空间，系、啦，就未必会咁服从啊。 唔、怪之我平时即系 WhatsApp 你叫你做啲嘢嘅时候咧。你应完我，梗系觉得好似有啲敷衍嘅感觉啊！ 唔系个 emoji 表达得唔好。 另外仲有一样，咁如果你话喺个密闭空间里边先有呢个效应啊，咁如果佢个即系譬如做嘢嘅人全部喺户外咧，咁咪即系呢一个定律系用唔着咯。嗱，譬如佢哋系喺矿场。开矿嘅，咁全部都系室外噶嘛，又或者喺公园做嘢嘅室外噶嘛，咁咪即系用唔到呢个方法噶咯。 或者可能真系老细冇夹得咁实咯，因为你个空间实在太大啦， 总有啲位睇唔到。 系啊，即系可能你喺公园嘅左边咁样，咁啊个主工唔知去咗边度嘅时候，可能你真系会间唔时射下黄啊，或者未必即刻做佢嘅指令都未定噶。 好啊，崔杰同播歌。我冇行开，果然真系播咗、啊。 呢个就系米尔格伦效应咯、 啊。即使今天无情的风雪凛冽进击着，即使这一场寒冬仿似没完没了，这一分钟无穷的抖震发。现双手僵了、 即使今晚全城的灯彩也没法闪耀，即使漆黑做囚惊弓鸟错乱地叫嚣，这一分钟人们都胆怯，浅甲中又吓了， 都睇可反达高飞，没有。 算是好天气。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72%啊！听紧有 Rubber Band Feature 方浩文嘅《终于好天气》。 好啦，咁啊，到阿 O 啦，同小白啦，同埋 Kitty 一齐倾下偈。先问下小白先啦，你好好中意行山，我知啦。 哦，系啊， 就真系要问下你啊，行过咁多嘅足迹入边咧，究竟啊边一个郊野公园或者行山径入边嘅公厕咧，你觉得哇，真系离远都？闻到有阵味，真系争啲咁样咧。 有阵味啊，蓝色嗰啲咯， 蓝色嗰啲冇睇啊。蓝色嗰啲即系最败北嘅阵时，啲音乐节啊，或者其他户外嗰啲，即系譬如 Y and Die 啊嗰啲咁样咧，咁佢都用啲蓝色。 你知唔知蓝色嗰啲咧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我哋有阵时会有啲嗰啲山艺比赛咧，咁你可能讲紧个山上面有过千人、二千人咁样，都系连埋嗰啲 support team 咧，大家都系用嗰个洗手间。敷咗噶，唔系个洗手间敷，我只系嗰个马桶敷咗。 个马桶敷咗，基本上咧，你只要咧，即系呢啲唔系滴水不流啊，系滴水即流啊，即系你稍微滴多一滴水，佢就会流出去。 我试过，我真系好多时我开蓝色马桶嘅时候，一次就我嗰啲厕格一开嘅时候咧，我闩门走，我宁愿忍啊。 我开我都唔开啊，虽然我肠胃都唔系咁好噶啦，但系蓝色嗰啲咧，即系大家个印象已经好深刻，因为见过好多唔同嘅景况咧。 换咗个颜色会唔会好啲咧？ 即 系 换咗白色可能好啲，我真系唔知道。但系我真系好少咯，我会尽量忍到最后一刻。 嗱，嗰啲咧就系临时嘅厕格嚟嘅，唔可以要求得太高啦。不过老老实实咧，我自己去过。一啲公廁咧，都真係仲係幾污糟嘅。咁啊，舊時得到呢個最污糟或者最污嘅公廁嘅美譽，就喺花園街，即係波鞋街嗰個公廁啦。咁但係依家千祈唔好咁樣講，因為依家靚咗好多噶啦。 係啊，而家好多洗手間咧。喂，真系几靓喎！即系入到入去又有人， 宾至如归嘅感觉 系嘛？系唯独咧，小白点解要攞你出嚟同个公厕一齐去讲咧？ 摆埋一齐， 因为咧大美督个公厕咧有啲灵异嘅绿光啊！我嗰次咧去个烧烤场嗰度咧，谂住洗下车啦。 嗰个几靓嘅， 但夜晚咧。我覺得夜晚黑佢有種靈異嘅綠光咧，古怪少少。 唔係，大美都有兩個公廁嘅。 喺燒烤場嗰邊個？ 兩個都喺燒烤場隔離嘅，因為大美都多燒烤場。 唔係太多人去燒烤啦。 咁你原來嗰啲靈異嘅綠光係唔知環保作用定係點樣啊？ 哦，係啊。 係啦，咁我轉個頭揾翻張相片俾你睇下。 即係你親身都經歷過見過嘅， 我就見過。我覺得嗰個廁所咧其實好靚嘅，陽光白白嘅時候，夜晚黑咧就滲出呢個靈異嘅綠光，比較咧有少少靈氣逼人。 有冇罗兰张相喺度？ 哎呀，真系咁啊，惊惊啊！ 但 系点 样环保法咧？ 要好似入边有啲环保概念，我冇细致咁样去睇啦。不过咧，即系点解要讲咁大篇幅厕所咧？话说系咁样嘅。嗱，本港嘅公厕咧就屡次屡啊，俾市民咧就批评咧日久失修同埋传出异味啦咁啊。所以咧审计署咧亦都不时批评管理不善啊。据了解咧，当局决心咧解决呢个厕所嘅问题，所以犀利啦。食环署再加埋建筑署咧联手合作推出咧厕世代嘅公厕设计比赛，系厕世代边个厕咧？ 厕所个厕咯， 哇！如何厕咧？佢呢个又 嗱，所以咧，我哋三个头先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啦。我觉得咧，要改变香港咧， 引入日本式嘅马桶 系需要我哋呢啲有能之士啊。所以咧，啱我哋啦，呢个厕世代嘅设计比赛咧，我哋三个可以一齐参加。头先小白你讲话咩啊？ 日本式嗰啲马桶坐厕啊， 系， 哇！可以洗 pat pat 嗰啲啊，高级厕。有隔篱好多个 button， 好多掣可以 系啦。然后冬天嘅时候咧，个厕板系暖嘅。 哇！你直头唔想翻屋企喎，咁样。嗱，我有能之士咧，我称唔上，但系用家角度咧就可以提供少少。 譬如， 因为而家去到公厕咧，我最紧要当然就系个卫生嘅问题啦，系啦，即系就算屋企都要卫生啦，再何况你嘅公厕咧。所以咧，我而家会觉得，哦，竟然有啲地方，即系譬如商场啊或者公共厕所，佢喺设计里面都仲未添加嗰啲消毒液啊。譬如其实有啲先进啲咧，就有一啲铺厕板嘅纸啊咁样噶嘛。其实嗰啲我觉得系几贴心同埋卫生啲。 一次用嘅铺厕板嗰啲咧，连内地都有啊呢个。 系啊， 嗰啲真系几好。 同埋最紧要通风。 其实我哋公司都应该要有嗰啲铺厕板嘅。 同埋厕所厕格里面有嗰啲消毒液啊嘛。 系咯系咯系咯。 我叫你哋参加设计比赛，你哋竟然讲出 campaign 嘅嘢，系嘛？ 唔系，千祈唔好话 campaign， 系 交换下意见啫，大家。 喂，但系呢个名改得好啊！ 次世代， 我 覺得好堅明啦。第二嗰樣嘢咧係啊，有三個組別嘅，兩個組別就係、是、公開組同埋專業組。點睇？我哋都唔係專業組， 我哋都 係 公開組。 但我正想問點樣先去參加專業組咧？ 專業組 係咪要設計個兩個廁所就可以？ 定還是喺從事呢個同洗手間相關嘅工作有特定嘅年數？ 定 還 是 你係廁所所長，或者你係長時間使用公廁？嗱，有商場嘅廁所你都唔去，你齋用公廁嘅啫咁樣。喂，但係你唔好睇少喎，原來咧有香港廁所協會嘅喎。咁啊，香港廁所協會咧，當中嘅副主席講咧話，嗱，俾啲牽使大家設計之前啊，佢係咁樣講嘅。嗱，公廁咧，要同一個設計同埋同一個管理嘅理念咧，先可以做到一個好嘅廁所嘅。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喺當中嘅喎，好嘅廁所包括有咩咧？嗱，大家可以叫做因應呢啲嘅元素。去制作你的次世代的设计，包括、安全啦、安全真系好紧要， 安全要 有啲马桶会爆炸。我旧时细个睇周星驰嗰啲蛇，日都系 整蛊专家， 整蛊专家 都 整 蛊四埲墙系甩落嚟嘅， 或者揿个掣会褪出去， 揿个掣出咗去出边 商场。 我冇记错嗰个系阿大傻哥， 系啊系啊， 整蛊专家， 整蛊专家，真酷咁样系嘛？第二仲系舒服度啦，第三咧就系卫生嘅环境啊，整洁啊，同埋咧容易揾啊。原來廁所容易揾都好緊要，公廁啊嚇，咁你話喺轉九曲十三彎先到個廁所，咁又唔得掂啦。咁啊，仲有呢個妥善嘅管理，咁咧先有頭先嗰五點咧，先稱得上咧係好嘅廁所嚟嘅咁樣。咁啊，亦都有建議咧，配合社區發展咧，公廁入邊咧都設立呢個 WiFi 滿足市民需求。 哇、哦！咁、你咪 你 買 廁所入去咯，出唔到嚟嘅喎。 我都唔知，但係咧。根據呢個香港廁所協會嘅副主席啊，阿洪先生係真係咁樣講嘅。咁、究竟 WiFi 應唔應該設立 喺廁所裏邊 咧？嗱，呢個都係好有哲學嘅問題。嗱， 好值得討論呢個。 你一個如廁者，梗係想 你用家梗係舒服啦。 但如果你出面等 緊，等緊佢 十萬火急，你梗係唔想個廁所有 WiFi。 十萬火急都應該要有 WiFi 俾佢。因为佢可以分心啊嘛，原本佢好急噶，系咪？你就因为挂住上网，你咪分到心咯。 你又啱喎， 我觉得厕所入边应该播啲咧，即系类似佛经嗰啲音乐， 点解咧？ 大家平静一啲，忍耐度可以高一啲，进入冥想嘅状态 ，meditation。 我哋再睇睇呢个次世代嘅设计啊。 好，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0月27日是一年的第300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65日。1904年10月27日，美国纽约地铁第一条线路正式通车，属于世界上较早亦是较多人使用的公共交通系统之一。2017年，纽约地铁运送了 17.2 亿人次，平均每日560万人次。不过卫生问题亦是全球所有地铁当中最恶劣的铁路之一，经常有乘客将垃圾丢进路轨，亦有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充斥在地铁站，燃油设备亦都因为严重老化经常发生故障。10月27日出生的朋友个性火爆冲动，情绪起伏很大，如果不懂得管理自己情绪，容易变得负面，有逃避现实、丧失决心的可能性，极需要朋友和家庭的关怀、支持。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当你身处问题越来越多的机构，你会选择认真解决，还是置身事外？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与事情都有正反两面，不要只是留意其中一面，好与不好都要知道。 古洞的慢线有坏车，现在龙尾排到去彩园村，也粉岭公路去元朗，近住古洞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在彩园村。在港岛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龙尾就在太古城。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在北角警署快线的意外虽然清理好，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太古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就喺北角政府合处。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榄隧道嘅元朗入口挤塞，龙尾喺八乡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界限街去观塘近住大坑东道挤塞，龙尾在弥敦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慢车，龙尾就大榄上车。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在大桥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骏景园。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咁就近圆洲仔一段挤塞，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噶，亦都影响到沿线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挤塞，龙尾喺大福街。咁再讲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而家就系近住圆洲仔一段咧就开始挤塞，咁龙尾都好长噶，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康乐园。沿线路出翻吐露港公路都受影响，排到去大福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只有三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同心抗疫嚟到 Halloween， 全家合力 ，No trick, no treat。 林慧 ，Halloween 有啲咩嘅传统？ 钟哥 ，trick or treat 咯，系派糖嘅。喂，但系而家疫情肆虐，大人细路都系唔好乱咁攞人哋啲糖啦。 阿欧啊，咁点算啊？ 一语同屋企人建议，今年改派口罩啦。 出杰同你点睇啊？ 你嘅家庭肯定大受欢迎啦。 白元浩有冇嘢补充？ 钟哥啊，以上皆是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嘅时候，投资 O2O 啊 ，O 同大家咧讲下隔晚美股表现，成日导致咧最多曾经跌咧965点，美市咧跌幅稍为收窄啦。点解咧？因为大家都喺度观察紧啊，美国大选嘅结果咧，可以话系无法预测啊，连咧摩根大通嘅首席啊美股策略师啊都预期咧啊，究竟咧边一边啊成功咧，可能都对美股嚟讲咧有冲击，咁所以美股就跌啦。嗱，今个礼拜咧，港股可以话系业绩期啊吓，好多啊，超过咧50只嘅股份咧都啊喺今个礼拜入边出业绩啦，当中包括啊今日嘅焦点所在咧汇控啦，咁啊平保啦，咁啊海螺啦，万洲国际啦，呢啲全部都会出业绩嘅。到礼拜五咧就系啊内银股出业绩嘅高峰期啦，人人都攞成绩表，攞完咗成绩表，边个会笑呢？ 我系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12月27号9:09啊，早上，钟哥，我哋今日咧就迎接啊李嘉诚医生啦，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医生有啲咩今日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我头先喺出边咧，同阿小白影一张相， 系 啊，等阵 share 啦。 好啊， 今日同我哋分享同 白奖 白元同张相。系、哦、我都想问候一下阿李嘉仁医生先、啊。今日见你咧就攞咗一支行山拐杖啊。 系啊，冇错。 点解今日个造型有啲唔同咗咧？ 系啊，造型因为脚痛啊，膝头哥痛呢啲旧患影响、嗯，一去到所谓呢、這个。翻风落雨啊咁样呢、 嗯、 因为如果个关节以前撞亲过呢，咁样你自己嗰个关节入面入咗气嘅。咁、 嗯、 一入咗气呢，咁就弊啦。如果气压一变，咁嗰个入面啲波仔喐下喐下 就会痛啦。 就会痛㗎啦、嗯。 但咁喎、啊、医生你仲话讲就话翻风落雨啊。但阿崔杰同讲讲而家嘅天气先啦。 哦，好啊，而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 嗱，但系相对湿度72%都唔算系一个叫做太湿嘅情况，点解都会觉得个膝头哥痛咧？医生， 唔系，系嗰个变化。譬如你啲一打风一路风球，一路风球嗰日半夜三点钟，我已经系痛醒啦。咁、就系因为嗰、那个。根本又唔係行緊，係瞓緊覺，係唔係撞親佢又冇，唔係好似小白咁樣行山、嗯、啊？佢就年青力壯啊，行山啫嚇、啊。我哋啲人行平路嗰啲最多嚇，咁 啊、因為個氣壓變化，所以影響嚇入邊咧個，即係入邊有好多氣泡。 哦 咁一变咧，佢又缩下放下，缩下放下，咁你就痛噶啦。 系，所以啲老人家成日都话准过天文台啊嘛，即系自己啲关节痛。 系啦，冇错啦。咁啊，但系咧，你会发觉咧，好多较为年长啲嘅女性，好多时候就肥胖啲咧，个膝头哥就好痛苦， 顶唔到啊，系嘛， 系好痛苦啊。 因为特别佢受压系咪？ 受压啊，就好多时候啊，你话。试下用针灸得唔得咧？我个人就觉得就唔系好得，因为系结构性嘅嗰啲咧，年纪大咗啲咧，嗰、那个系骨关节炎，啲、骨咧嗰啲软骨已经蚀咗啦，又有骨刺生出嚟，咁针灸咧，我觉得对付神经痛咧系有一定嘅作用，但系佢结构系咁样，针灸唔可以令佢转翻。变翻圆滑，变翻年青嘅时候唔得，系嘛？嗱，我哋今日想讲系乜嘢咧？就系嗰啲我哋话成日地方啊，出入关口快速测试得唔得啊？ 系、哦，讲咗好耐，有冇机会咧？ 嗱，而家咧喺赫尔辛基，芬兰咧就有一个试验做紧啦。嗱，呢一个试验系乜嘢咧？系用九隻去聞 小豬啊！ 呢個新冠病毒喺一入到嚟咧，你知道好多地方都有隻狗聞啊，去澳洲聞下你有冇食物啊，有冇毒品啊，諸如此類，佢就聞新冠病毒，係唔係㗎？呢件嘢 得唔得咧？ 係啦，嗱，佢而家咧，佢咧就係有10隻狗係訓練咗。 咁索下 問下啦嚇，即係要有好多樣嚇、即係當然佢試唔係淨係新冠病毒啦嚇，咁啊有其他嘢，但係咧佢係做咗呢一樣嘢咧，係希望係真係做到7分鐘內，咁佢問下問下問下巡嚟巡去咧，已經揾到啦。咁你做7分鐘又唔使抽血，又唔係撩喉嚨，係嘛？咁呢個初步嚟講。啊，真系得唔得嘅咧？ 但系医生去到呢度咧，我先有一个问号先啦。嗱，如果只狗仔去闻有冇呢、這个新冠病毒咁样啊？ 系啊。 好啦，咁只狗会唔会因为闻而真系感染咗咧？ 嗱，咁啊，暂时就未有呢个报告出。 咁啊，即系话其实狗只可能系免疫 啊，或者佢系闻咗冇事咧？ 哦， 你明唔明啊？佢闻个味道啫喎，嗱呢一两件嘢嚟嘅，有啲嘢即系譬如咧，有啲病你闻到佢可能有事啊，但系咧嗰个狗只咧就冇事，我相信系较为安全。嗱，总言之，点解咧？如果我哋话一个个 molecule 分子啊，狗只需要几多？你要有几多嘅新冠病毒嘅分子？佢先要聞到咧，10至100個分子已經聞到了。 咁少佢已經可以。 如果我哋話、即係基本上做嗰個 PCR 嗰啲咧，就要1,800,000。 哇！ 分子啊！ 爭咁遠 嘅，係啊， 少少 少少，即係1800万嘅分子先做到個 PCR， 但係九隻咧10至100佢已經聞到啦，咁呢樣好犀利喎！呢樣嘢少少地，個人根本都係冇病徵，啊、但佢係有。即系冇病征之前咧，佢都闻到你噶啦，咁就好犀利噶。嗱，咁佢哋话咧就系、是，佢做呢样嘢系呢个喺芬兰咧、希望系一个先驱、先锋， 系 抢住嚟做，全世界得佢得，有啲狗咧可以帮到人类，咁呢个系一件好事嚟嘅。当然你闻咗之后。唔係話留翻嚟，一定係啦。咁、你都要做測試， 但係你始終都係要翻翻去做測試 嘅。盡快捉咗你出嚟先啦、如果真係得嘅訓練啲狗，你話700万人做，揾啲狗去聞下先，聞到啲 人。screen 咗第一 重 先。 係啊，係啊。 但係即係雖然阿醫生咁樣講啊，但係我都係唔係咁睇好嘅。 我反而諗起好多之前啲新聞咧，話啲狗仔可以聞到一啲女士懷孕啦，聞到一啲女士有唔係淨係女士嘅，聞到一啲人有 cancer 啦、譬如主人有 cancer 亦都聞到。即係我都諗翻啊，係之前都睇過唔少新聞係關於呢啲。 我唔係質疑嗰啲 狗仔 聞到啊，而係。因为而家呢个病毒咁赶急啊，你再训练啲狗要闻到嗰一样嘢，未必赶得切嗰个速度啊。 哦， 系啊， 啊咁佢哋话就好快嘅咁样，哇！我哋听下先啦， 系 嘛？呢个冇乜所谓。 咁另外咧， 你哋睇到啊，香港今日新闻有报道啦、就用救命血浆啊，即系所谓有啲人，譬如有人病咗啦，咁康复咗咧，佢自己嘅血。 有抗體啊！ 有抗體，咁呢啲抗體，我哋利用呢啲好翻病人啲血漿，再輸入其他人身體內，得唔得嘅咧？咁樣嗱，好多人做過啲研究。嗱，第一，因為譬如你在香港咧，病人唔係多嘅啫，咁佢哋亦都有翻咁上下抗體嘅數量，你先有用啦。咁但喺美國咧，嗰、那個官所謂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咧，咁我發覺暫時如果你話真係用呢個血漿去醫人咧，暫時個數據係唔夠嘅。 哦， 係啊，因為第一時唔係咁多人肯捐出嚟，捐出嚟亦都有好繁複嘅手續去做嘢啊咁樣樣。暫時咧就唔可以話啊，你。有病啊！咁好，我哋搵啲血浆留翻医你，暂时未做到。咁所以咧，亦都系一个研究阶段，只可能系研究阶段。咁但系你做政治嘅嘢，吓、政治又话咩？ 系啊， 系啊，咁啊， 等啊，要 即系啊，嗰个变咗个医生啊，好似权威医生，乜都得咁样。所以好多嘢咧，即系俾啲耐心，你系要等啊，冇办法噶。 但系时间唔等人喎、啊，医生。 啊，咁唯有我哋祈祷嘅啫，啊，即系有时好无奈嘅，因为好简单，你话啊，点解疫苗仲未有嘅咧？但系有咗疫苗，你要好小心嘅。第一时唔系一定得，第二时有冇副作用？但副作用呢要试好多人试住嘅，唔系话100个、1000个，要做一段长时间。所以希望各位就耐心等待疫苗，唔好以为啊一出啊你抢住去打，系咪一定好事咧？我都唔知道。 但系呢个咧，即系题外话，少少问一问啊，医生啊，即系我都觉得咧，即系任何嘅新嘅一啲疫苗或者药咧，必定要经过临床测试， 系啊， 或者一个长时间睇有冇副作用啊 嘛。 嗱，譬如早前Donald Trump 佢试嗰个方法，咁系咪真系一个？叫做可以喺科學喺醫學界上邊係可以覺得係啱嘅咧，即係因為佢冇得去試嘅咯，因為佢咁快就話出嚟話冇事， 係所以就唔得咯。 嗯， 你嘗試嘅病人太少，數目太少咧，就冇乜用， 唔夠數據去支持啊， 唔夠數據，因為好多咧，我哋係講數據。嗱，跟住咧，我哋講呢樣嘢咧，又係數據。嗱，好多人我哋而家胃病係有嘅叫做 PPI 即係點樣樣。令到个胃酸啊少啲啊，呢个药非常好嘅。冇呢个 PPI 呢一挺咁嘅胃药咧，喺以前咧就要做好多手术， 胃溃疡做好多手术，做完之后咧好多副作用。哇，好啦，发达咯，咁啊有呢样嘢。咁但系呢一样嘢有冇其他副作用咧？咁啊，最近又有个研究出咗嚟啦。如果你系长期要食呢啲 PPI 嘅，日日食一粒啊，又食两粒嘅话咧，你咧就系、迟啲咧系糖尿病第二型。二型吓，即系普通我哋话成年人嗰啲咧，系佢话一千个咧就有7.4个。咁但系普通嘅人冇食呢啲 PPI 咧，佢哋嘅机会咧系四一千人有4.3个啫。就系相当多嘅。咁啊，但系点解系咁咧？吓嗱，第一件事咧，我哋要睇啦。而家越嚟越多人糖尿病。咁会唔会系？根本就冇关系咧，但系当一个研究出咗嘅时候咧，我哋真系要睇啦，系咪真系有呢啲事咧？你食唔食得唔得咧？如果你个胃真系好曳，要成日食住呢啲药，咁其中一样嘢我哋可以去做咧，就系到咁上下验一验你有冇糖尿啦。因为验糖尿咧而家简单好多。唔系净系话啊，我一定要去抽血啊咁样，吉一吉手指，空腹吉一吉手指又得， 都得噶啦， 都得都可以一个初步嚟睇。咁啊，同时咧，而家现代世代咧，希望你食少啲糖啊，就运动多啲啊，咁预防呢个糖尿病啊，呢个咧亦都系一个。我哋点样注意嘅身体？ 但系正话医生，你讲到咧，佢即系原本咧食嗰啲药，就希望去治疗另一种嘅问题啊嘛。咁但系而家治疗咗嗰个问题之后， 衍生另一个 问题啦。咁应该系咪不如用转个另一个方法去处理之前嗰个问题，而唔系再继续食呢只药咧？咁咪唔使担心糖尿咯。 呢、这个世界边有咁理想咧？ 哦， 理想主义者唔得噶，好多系理想主义。嗱，理想主义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话系想咁，医生都想咁，研究嘅人都想咁，但系暂时嚟讲咧，未有其他嘢替代，咁所以话胃病嘅患者咧，好多时候都要依靠呢个药物，但系咧就真系唔得噶，系嘛？咁啊，好多时候我哋又点样个人嘅身体要点样啊，心灵又要点？咁心灵要点咧？好多时候冥想啦、，meditation 系 嗱，有一样嘢咧 ，meditation 系咪个个都好嘅咧？嗱，冥想你要好平静平和，希望咧你自己嘅心灵咧啊可以洗涤你嘅心灵，但系有啲人啊咦？喂，我冥想完之后仲焦虑，仲精神低落啊！又聽到啲古怪嘢，又睇到啲古怪嘢， 唔會啩？ 嗱、啊，呢、這個咧係嗱，世界上嘅精神病，即係影響嚟嘅係好多嘢嘅。咁、其中又係有啲研究啦，我哋講又係講數據啦。咁我發覺，咦，可能真係有啲問題喎，喺某一些方面。咁、所以話咧，如果你真要時時用冥想去治療你自己嘅精神狀況啊，諸如此類咧，就反而真係要小心啦。唔好自己膽粗粗啊！睇見啊 Kitty 係咁做，佢又咁做啦，咁樣Kitty 就做得好啫。對你嚟講，點知有咗副作用你都唔知。 但呢個好難去分辨喎、醫生。嗱，即係譬如如果我想去做冥想呢一個嘅活動或者運動咁樣啊，咁但係我事前我點樣知道原來呢一樣嘢係唔啱我咧？ 嗱，事前未必知道嘅。但系总言之，有一个新嘅治疗方法，无论系食药，无论打针，无论点样精神冥想，咦，你一发觉乜咁得意嘅咧，就应该立刻同人哋倾下啦。 系 啦，揾一个啲所谓嘅导师啊，你嘅医生啊，咁睇睇，系咪你适合呢一样嘅治疗？ 系 即系乜嘢治疗都系啊。就系唔系个个都啱，唔系个个冇副作用。有啲人有呢啲副作用，咁有呢啲情况咧，就尽快医疗，尽快应对呢个问题。唔应该由佢啊， 唔紧要噶，去照去啦咁样。 唔系，今日听完阿医生讲咧，即系除咗原来食药可能有副作用之外咧，原来我一啲心理治疗都可能会有副作用。 系啊，最紧要系自己睇紧啲自己，自己感受多啲自己，到底系觉得点咧咁。 冇错。 好，今朝早唔该晒你医生， 唔该晒医生。 不顾受伤，但求在荆棘危楼中拥抱着天，吹不毁我这一伤。贫困赶不走善良，落魄中写经世乐章，结伴在这荒唐人间，从未信仰，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手会到狂奔，安身天地一个，你种出我跟天对衡，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跌入最黑，知天光已极近。 周柏豪，劫后余生。 神光追踪三十一， 好，紧接落嚟咧，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 ，Kason， 早晨啊，梁明忠， 你今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先？ 喂，今日咧要讲下寿茂坪啊，即系喺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里边咧有个区区小节啊，咁啊讲咧寿茂坪咧里边有一棵树啊，个名都好正，叫合欢树啊，即系树嘅品种嚟噶，佢咧就好鬼大棵噶，喺1997年嘅时候咧，香港市王。这个树王选举啊， 是 啊，即是我有份做的啊，咁佢成为咗呢个观塘嘅树王啊，系、 哦、 啊，但系当年咧，嗰、那个树王咧，即系全港九咧嘅树王咧，就喺呢一个九龙公园噶嘛，不过瓜咗咯，系、 哦、 因为隔篱起嗰啲大厦咧。咁唔知咪整到啲根啊，又搵啲石屎封住佢咧， 就冇咗原 来40米阔嘅树冠，但係都慢慢冧下冧下就冇咗啦，所以大家都要爱惜下呢一啲咧树啊，係啦，咁另外咧就介绍一对 band 叫 Nowhere Boys 啊，係啦，就係本地嘅流行乐嚟㗎，咁成立咗5年啊，因为又唔中意重复啦，咁所以咧成日都会试一啲唔同嘅曲风嘅，咁新曲咧就係最后的摇滚，系啦， 我哋都有喺度啊，系啊， 一嚟就话自己最后嘅咧，唔知点解啊，呢啲名咧，如果以前嗰啲唱片公司老板咧，诶、哎，大家嚟先，冇， 系啊，唔好意头啊， 系咯，系啦，咁另外咧，咁嘅环节讲乜讲物咧，啊，今日咧唔知点解真系好多歌手啊，吓、这个咧就系林德信啊， 哇， 咁但系大家都会话，诶、哎，林子祥个仔咁样， 系 啊，咁其实。林子祥的仔对于林德信来讲是好事坏事，但是这些咩即是星二代呢，人都会问这句说话的嘛。 嗯、 但是好老实讲，一出道的时候当然好事啦。如果不是怎知道你哪个林德信啫。 是 咯、啊、,Kitty 以为是陈德信添。 咁又差好远。 反差太大呢。 是啦，咁样。咁但系咧，而家佢就以呢个独立音乐人嘅身份咧，继续创作啦吓。咁啊，睇下佢咧呢一条音乐路系点样啦。咁啊，去到咧9:30咧，就会有历史23次嘅亚裔美国人啊。咁啊，大家都睇咗咧，好多唔同啊，由卖猪仔年代开始咧，去到而家咧，有啲新生代崛起。咁佢哋咧，即系已经经过几代咧，都喺美国嗰度咧，成长啊，喺学校啊，文化上面咧，争取自己嘅权益啊。咁、啊、呢段時間睇呢一個亞裔美國人呢，可能大家感受都良多嘅，係、因為你都見到呢、哎、有好多即係新嘅，你唔好講亞裔美國人啦，喺美國嘅黑人呢都受到好多唔平等嘅 對待啊。係啊，咁究竟呢班亞裔美國人咧，佢哋喺呢個越戰之後啊，同埋新移民啊、難民咧，擴大咗亞裔美國人嘅美國身份咧，佢哋又點樣生活咧？咁亦可以睇下呢一個歷史二三事啦。咁去到呢一個咧，夜晚午夜廣場歷史係咁話咧，就個題目好靚嘅，叫逆開風氣逆為師啊！ 哇， 係啦，咁裏邊有一個咧，我成日都愛嚟考大家嘅 IQ 題啦，就話啊，英文字裏邊咧有邊一個直譯咧？即係譬如 sofa 啊，或 sofa 咁樣啦，係好古代已經有嘅咧咁樣。其中一樣嘢就係士大夫啦。即系咪系 staff 啦？ 哦， 士大夫咧，佢哋喺呢个宋代咧，又系点样咧？今晚又可以睇睇咧。 好，唔该 ，Kas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临床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本港的新型肺炎疫情处于低位时，市民检测意用亦低，如果没有强制检测，势必有漏网之鱼，令隐形传播链延续。他认为强制检测在这个时候最能够发挥功效，最理想是每一名有症状的求诊人士都自愿接受检测，社会应该及早公开讨论和考虑强制检测的利害。袁国勇以英文向明报撰文，提出五个重点应对疫情，包括入境前检测、全民戴口罩、监测公共交通工具和街市等处所的通风状况、市民用手机记录过去14日的个人行踪，以及凡有病征人士必须接受检测。他建议政府应该加强对轻微病征病人的检测诱因，例如可以即场留样本而无需第二天才交回，简化收集流程。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分别来自上海、陕西、河北、四川等地，没有新增死亡或疑似病例。新疆核实新增26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全部是早前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另外，境外输入的无症状感染个案有24宗。内地累积85826人确诊，4634人死亡，80928人康复出院。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巴雷特的大法官提名，根据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程序，下一步将由总统签署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上月逝世，特朗普随即提名48岁的巴雷特填补大法官空缺。任命获通过之后，最高法院内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将由5:4变成6:3，亦令到巴雷特能够赶及审理可能出现的选举诉讼。中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要求美国广播公司等6间美国传媒驻华分社向中方申报中国境内所有工作人员和财务等资料。外交部批评美方严重损害中国媒体声誉和形象，暴露美方自我标榜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强调中方措施完全是正当合理防卫，中方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如果美方一意孤行，错上加错，中方必将采取进一步反制措施。美国上星期宣布将6间中国传媒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国务卿蓬佩奥当日指并非要对有关机构在美国发布的内容设限，只是想确保美国民众能够在自由媒体的报道和中共对外宣传之间作出区别。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 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53点，跌了157点，成交金额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58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63元，升个半。先升药业11.1，淘二是新上市。美团点评260.8，跌个六。阿里巴巴295元，跌3元。友邦保险77.5，跌6.5。中国平安85.05，跌个三。李宁39.15，跌6毫。比亚迪135.4，跌5毫。小米集团21.45，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4.8，瑞士法郎0.908，加元1.32，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4点，跌了68点。港金现价报1761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6.16美元，卖出1906.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多宗坏车啦，同埋交通意外啦。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咁但系冇乜点挤塞，经过小心啲啦。就系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古洞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经过留意啦。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奇德村新村嘅慢线亦都有坏车，咁车龙咧排翻过去屯门公路，近住恒顺园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奇德村新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恒丽园对出噶，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嘅快线亦都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平石村。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平石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中线咧，亦都系有坏车阻路嘅，排到去大榄上斜，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中线有坏车阻路，排到去大榄上斜。咁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救护站嘅快线咧，坏车喺啱啱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系未消散啦，亦都好长噶，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出，咁亦都影响到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挤塞，排到去翠屏道。重复多次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救护站嘅快线啦，坏车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排翻过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啦，亦都影响到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排到去翠屏道对出。咁较早前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慢线解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土瓜环道近住贵州街，就系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土瓜环道近住贵州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都有车龙嘅，排到去擎天半岛对出。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路明道呢一段挤塞，排到去窝打老道；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洗衣街。咁喺新界啦，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七星岗呢一段咧挤塞；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 场，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圆洲仔嗰啲车龙咧就散晒啦。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系回复正常噶。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嘅快线啦，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噶。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平石村。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嘅快线，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仍然系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系近住呢一个嘅九龙湾港铁站啦，前少少啊，去到平石村对出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方向秀茂坪。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nica。 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啊，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喺电话侧边咧就邀请到啊陈玉玲啊，陈女士，玲姐你好，早晨。 你好，早晨。 系啊，系咪啲朋友都系叫你做玲姐噶？ 系啊。 哎呀，咁我都想亲切啲啊，叫翻你做玲姐得唔得咧？ 得，冇问题。 系啊，嗱，咁啊，白云路身边咧就有玲姐喺度啦。阿玲姐，你想点唱俾边一个听先？ 我点俾我屋企人，我妈咪听。 嗯，点俾妈妈？ 因为我妈咪有哮喘，有个肿瘤，佢唔肯做手术。 系啊系，咁 净系嗌痛咯。 系，净系嗌痛。咁有冇其他人一齐帮手劝下妈妈？有冇兄弟姐妹一齐劝下佢啊？ 有啊，我家姐咧。 嗯，你家姐，咁妈妈都唔肯听。 系啊。 咁我又帮下你手劝下佢啊，好唔好啊 ？Auntie， 你记住咧，要听啲女女讲啊，搵一个咧最好医到你嘅方法。其实 而家有睇紧中医啊，我妈咪啊，我而家妈咪喺度，俾佢同你倾好嘛？ 哦，好啊，好啊，好啊。 啊，等，妈咪，白元浩啊。你同你 倾 啦， 白元浩啊， 系啊 ，Auntie， 白元浩啊，喂，听唔听到啊？ 你好， 你好啊，我系白元浩啊， 啊，白元浩， 系啊，听阿玲姐讲咧，你而家系做紧睇紧呢个中医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啊，记住啊，身体咧就自己嘅，健康咧就自己嘅，要锡住自己。咁啊，囡囡咧会有好多好嘅方法咧，就同你一齐 share 下，分享下，咁啊又俾啲意见你。总之养好个身体，知唔知啊？健康最紧要，知唔知啊？ 系啊系啊，有心啊，你哋啊， 有心啦系嘛？系啊，你俾翻阿玲姐讲啊。 好啊好啊好啊。 喂 喂，玲姐，系啊，同你妈妈讲咗啦，叫佢咧就系多啲听你哋嘅意见，一齐咧揾啲好嘅方法，就医翻好个健康最紧要嘛，系咪？ 是啊 是啊，最后有没有祝福的说话呢想跟妈妈讲的？ 我祝她长命百岁， 开开心心， 身体健康， 是身体健康， 不要乱咁谂嘢。 明白，是听到的了，她你放心，她在旁边而已，是不是？ 是啊。 有什么歌想点给妈妈听的？ 我想点一首歌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 好，就找这首歌送回给你家人听，好不好？ 好， 多谢你电话拎声。好， 拜 拜。 愁水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心 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只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潮流兴食素，好多人在屋企煮饭的时候都不想整咁多肉嘅。今日我就推介一个又香口又好送饭的素菜，就是九层塔茄子啦。煮呢味餸只需要几个步骤，落油爆香啲蒜蓉同埋辣椒，之后就落埋切好嘅茄子落去兜兜佢，加啲水，冚盖煮四分钟左右。茄子开始淋身嘅时候就加啲蚝油、生抽、老抽、米酒、糖同埋九层塔，煮到佢收汁就可以上碟㗎啦。因为茄子本身嘅味道比较淡，所以落咗九层塔落去就会多多一种特别嘅香味。正所谓九层塔十里香，九层塔係常见嘅调味植物，所以无论喺煎炒、煮炸甚至熬汤呢，都可以用佢嚟到提味嘅。甚至喺蒸蛋嘅时候落几片九层塔，都会令到蒸出嚟嘅蛋别有风味嘅。但是要留意的就是气虚血燥的人和怀孕期间的妇女就不是那么适合吃九层塔了。不知道大家又知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揀九层塔，而用剩了的九层塔又应该怎样储存呢？ 用剩了啊， 是啊， 因为多数一买呢都会买一棵的嘛，一棵咁，但是可能你譬如两个人吃咁样，譬如我当今日呢个炒茄子咁啦，咁可能你落大半棵都够啦，咁剩返有冇理由抌㗎嘛。 听日炒第二啲嘢啦， 摆雪柜囉。 係啦，点样摆喺雪柜呢？ 我讲住包住佢，或者搵个保鲜盒入起佢囉。 哦，咁你又好叻喎，真係搞掂啦。 就係咁样啊。所以话呢话妈嘅传统智慧。 嚟一个反高潮啊！你唔系因为好多人 估你唔到， 唔系啊，因为好多人咧买咗啲譬如香草啊或者葱啊等等翻嚟咧，就咁摆摆落个雪柜咧嗰个蔬菜格嗰度，就冇好好包好。但系好好包好嗰个重要性咧，就系令到佢啲水分冇咁快流失啊，咁啊 keep 得耐啲，咁啊摆喺雪柜就 OK 啦。咁但系好啦，点拣呢？点拣 九层塔？ 系啊，就冇咁简单咯。 闻下佢香唔香咯？ 吓，望闻问切系嘛？ 唔系咁，即系你都系想要佢嘅香味啫嘛。其实 系系， 我唔识，通常买都系一包已经用个叫做胶袋包 住， 你想闻都唔系咁容易闻得到。 咁啊，睇价钱咯。 哦，咁啊系。 系啊，即系我负担到嗰个价钱，我就唯有买嗰只嘅啫。 有机又贵啲， 冇 机 又 平啲咁样咯。 嗱，咁其实咧都仲有其他办法嘅。咁啊，佢话拣一啲咧未有嗰啲叫做花冧嘅九层塔，口感咧就会鲜嫩啲嘅。因为如果佢已经有花冧或者开咗花咧，就代表佢已经成熟啦。嗰啲叶咧就会老啲，因为我哋食九层塔就系食佢嗰啲叶嘅香味嘛。咁另一方面咧，佢话嗰啲叶咧就要拣啲完整嘅、嫩绿嘅，咁啊水分充足嗰啲咧就新鲜啲啦。咁啊，其实都好似睇菜咁啊。如果你见佢啲叶已经黑黑地啊，或者咧已经有啲损毁咧，咁香味咧就冇咁好嘅。咁同埋买嘅时候，原来咧佢系有两只色嘅，一只就叫青骨，一只就红骨。咁青骨嗰啲咧。嗰、那個勁咧就係綠色啦，啲葉大啲嘅，氣味淡，但係咧個口感就好啲，咁啊適合做咩咧？煎蛋啊，蒸蛋。咁我頭先就話我之前用剩嗰半棵咧，第二朝就要咗嚟煎蛋餅啦。因为平时你煎蛋就冇乜特别味道噶嘛，可能你加少少盐啊、黑椒啦，咁但系加咗九层塔咧，就好似另外一款嘅食物咁啦，系啦，就其实你打蛋嘅时候，打蛋液嘅时候就摆埋落去一齐， 咁早打咗落去， 系啦，咁跟住就一齐倒埋落个煎 pan 嗰度咯。咁啊红骨嗰只九层塔咧，嗰个茎就系红色嘅，嗰啲叶咧就细块啲，但系个味咧就会浓啲，咁啊可以要嚟炒菜啊爆香咧，咁就好噶啦。 钟哥有冇谂住试下咧？ 啊，完全冇啊！ 嘅。 点解啊？ 因为我对呢、這、一个我麻麻地嘅。 你唔中意呢阵味啊？ 我唔系唔中意，嗱呢、這个就好得意，我中意嗰阵味。 系， 但系咧我就通常拨开唔食嘅。 哦， 即系我净系要 吊味， 系即系闻到有阵味，对于我嚟讲已经好够，我就好少话食埋佢。 哦，咁、所以其实你做頭先介紹嗰個炒茄子都得嘅、你都係撥開佢嘅。咁、啲茄子因為本身個味好淡啊嘛，咁、加咗九層塔落去咧，就有一種特特嘅香味。食譜擺咗上去面書噶啦。 我的享樂時代。 享乐时代有林威， 系啊，交俾我啦。因为咧疫情以嚟咧，大家对于家居清洁方面咧就特别关注啦。咁、但系对于我呢啲咧，平时都唔经常做家务嘅人嚟讲咧，就喺有一方面咧遇到一个都有少少个困难嘅，我觉得就系咧，当你去选择一个清洁剂咧去抹地嘅时候咧，嗰、那个份量啦，尤其是如果你真系朝头早又要抹，咁有时屋企咧小朋友整污糟个地下咧，咁你又要再抹，咁我又好怕嗰阵味咧好浓烈嘅。咁但系而家你知啦，必须都要勤啲去拖地啦，同埋都要话落啲清洁剂，唔可以话用清水拖。 你会唔会跟嗰个份量噶？你哋真系 我会啊，同埋其实我遇到嘅问题同林慧都差唔多，因为林慧屋企就有小朋友嘛，我就 有 小狗仔，因为 我两样都有、啊。 系啦，所以你应该最清楚就啱啦。 问你先，你平时系点拖地嘅咧？ 我平时咪攞个桶度倒啲水，然后就除两倒落去。 同主人食差唔多，少少適量， 少許 隨心啦，佢嗰啲都係 咁樣好似唔得喎。尤其是如果清潔劑咧，如果你真係落得太多咧，嗱同主人食唔得啊，即係主人食咧最多可能就煮衰咗啦，食得唔好啦。但你抹咗個桶水出嚟咧，分分鐘真係有危險性啊！如果你尤其是啲漂白水啊，或者啲高濃度嘅清潔劑咧，其實你聞下咧，你個人都會唔舒服。 漂白水我就唔敢亂咁真係除兩啦，咁但係我除兩嗰啲都通常都是那些是清洁剂不太浓味的，我就倒一点下去啦，感觉一下它不太浓味的、OK 的样咯。 是。就是因为我自己遇到这个困惑呢、我就在坊间搜寻有没有一些可以帮到我这些懒的人、又不喜欢说估它到底要多少，但看完说明书成日都不记得的嘛。还有你有时大范围和细范围呢，你可能只是想拖间房， 通常佢会用个盖噶， 系啊，即系一个盖，跟住开50个盖嘅水， 系咯系咯系咯。 但系咧，我就唔会量嗰50个盖嘅水，即系通常都系除量啊、加水嘅时候啲水除量啊。咁于是咧，我就觉得好烦啊，次次都要睇个份量咁。咁、我就买咗一只新嘢翻屋企咧，佢就叫做清洁片。佢清洁片咧就系好似 清洁片啊， 系啊，其实佢系一个清洁剂做嘅，但系凝固咗嘅一块。嘢啦，咁嗰塊嘢個樣咧就有少少似咧啲小朋友發燒咧，有時咪貼喺額頭嘅一塊貼嘅， 咩退熱貼嗰啲， 係啦，嗰一類個 size 都差唔多，咁顏色亦都差唔多，都係淺色咁樣啦。咁佢就都有少少香味嘅，咁但係佢個用途咧就係水溶性嘅，因為佢係咁你其實基本上攞咗一桶水啦，嗱佢又冇話特別要幾多毫升嘅水嘅，總之一個標準嘅抹地桶啦。咁你大概係一半滿，佢最低限度係一半滿啦。咁然後你如果多啲水，咁佢咪可能稀釋得多啲咯。咁我就有試過大桶水同細桶水我都有試過嘅。咁又我覺得分別都唔算好大。一開頭咧，你就好似人哋以前嗰啲嘅汽水餅咁啊，你將呢一塊嘅清潔片 咁樣㗎， 係啦，所以小朋友係好興奮嘅。 哦，佢真係有沙咁樣。係， 佢真係有沙㗎，因為佢溶㗎嘛，咁佢就會變做一個泡泡咁嘅面嘅。咁然後咧，你等佢靜止一陣啦。 我唔敢俾我仔睇嘅呢啲。 點解啊？ 因為我驚佢睇呢個地拖咧。沙得多之後，萬一佢要飲嗰只沙嗰只嘢，佢唔肯飲。 咁又唔一定嘅，你都可以教佢有兩者嘅分別嘅。咁其實佢溶咗落桶水之後咧，佢就變成咗嗱，佢個樣咧又唔似話你，譬如有時加咗清潔劑咧，啲水咧你摸落去會有啲刺激性啦，或者我有時都容易敏感嘅我自己隻手。咁但係咧，佢加咗落去之後咧，佢過咗嗰陣泡靜止，我諗大概2分鐘左右啦，佢就好似普通清水咁嘅啫。咁你自己去 冇顏色咁樣， 冇顏色嘅。你扭个地拖咧，你又唔会话扭到个地拖都有 抱抱咁樣，因為有啲清潔劑真係會㗎。係 啊 係 啊 係。你係每一下扭個地拖，佢每一下上嚟都係抱嚟㗎嘛。咁你其實都幾麻煩㗎嘛。咁你用得少，你好似硬係覺得唔係好乾淨咁樣。嗱，佢呢一個咧就已經有適當嘅份量啦，佢已經本身一塊塊片咁樣啦。咁加咗落去，咁啊開咗水啦，咁啊正常嘅清潔程序，咁佢可以用木地板啦，又可以用磚地板啦咁。咁我自己試過咧，我覺得都幾乾淨，同埋咧佢拖完之後咧，你唔需要再額外去再揾水拖多一陣咧， 唔使過水啊。 係啦，你都唔覺得佢會特別喺個地下度好立啊線啊，或者有時咧，你知道有啲面咧最怕係咩咧？那個清潔劑如果你一個份量落多咗少少咧，你個地下會線噶嘛。咁呢個就最牙煙嘅，就算小朋友或者寵物都係咧，唔中意線地下同埋好危險噶嘛。咁我自己試過咧，呢、這個懶人嘅抹地清潔片咧，我覺得係 OK 嘅。 哦、香味方面佢系点样噶？ 清香咯，少少清香，但佢唔系浓烈嘅香味嘅、所以闻落去唔系好觉嘅。咁因为我见到佢咧个说明啊写住话可以抹埋木地板啊嘛，咁我屋企咧就唔系木地板嚟嘅，系啲砖地板嚟嘅。咁、但系咧有时咧，因为屋企嘅家私木家私咧。嗰啲木紋咧，嗰啲蜡咧，咪好難抹嘅。咁我咁啱先咧，小朋友就最近買嗰啲小朋友好中意嗰啲立黐黐嗰啲玩具咧，黐住手嗰啲咧，英文就叫 slime， 我都唔知道中文叫做乜嘢啦。咁、有時咧一掂到嗰啲木地板或者係木家私咧，其實就好難抹噶嘛。咁、我就用咗呢一個剪咗一小個角出嚟啫，就開咗一杯細細嘅水係啦，咁揾個牙刷仔咁樣開咗咧。咁佢又抹到嗰啲漬喎，咁、所以我就發覺，咦，睇嚟係真係唔同嘅漬啦、油漬啦、污漬啦等等咧，佢都用得到。 但我想問喺殺菌方面又點咧？因為好多時可能即係而家疫情期間咧，大家用嗰啲清潔劑咧，佢都會標榜話殺到啲咩菌，或者會唔會殺到某啲冠狀病毒？係 咪 99% 嗰啲？ 係啦，呢、這、一個又有冇講到咧？ 嗱，佢都係話殺菌係 99% 嘅，但佢就冇列明話係任何病毒都。可以殺滅到啊！只係好籠統咁樣話殺菌啫，同埋咧就叫做防菌添啊！即係佢有一種咧，而家除咗話殺菌咧，咪會可能維持住一段時間，咁就可以抑制嗰個菌嘅滋生嘅咁。咁佢説明都有呢一個功能嘅。咁我覺得對於懶嘅一族嚟講，尤其是我哋呢啲咧，成日都唔記得咗要開幾多俾幾多嗰啲咧，咁可以試下嘅。 点抱着吉他沿楼梯，如狮子画的拉扯便奏出宏伟。从高音到低音划破不息一切，狂狂的冲击，切莫惧。谁高过位置或毁誉无稽，才弹下那些离地万尺的楼梯。从不知道心中有声音要响起那种。时代壮烈奏着谁的歌，盛世竟已散尽时光，掩饰这天空的粉碎年华逝去，谁没有痛哭过，无上地擦亮这些热痛楚，当世代无惧这一刻，风雨到处献下地念，一起拉响这最后折腰雾霾中，让消灭了的歌声再唱几十秒，又一分贝一分贝被削弱。